法国总统马克龙话，澳洲总理莫里森在取消向法国采购潜艇事件上向自己讲大话，认为两国需要做更多以重建互信。马克龙在罗马出席二十国集团峰会期间，向澳洲的传媒表示自己一直尊重澳洲和澳洲民众，认为澳洲应该同样真诚，始终如一地行事。莫里森在之后举行的一场记者会上否认有对马克龙讲大话，他之前已经向对方解释过，认为常规潜艇未能满足澳洲的需求，又说两国已经开始修复关系。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东风。今晚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本周中至后期有一两阵骤雨。现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065点，跌312点，成交金额39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34点，跌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76点，跌7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保利协鑫能源3.49升1.51。腾讯控股473元，跌8元；比亚迪股份282.6，跌14元；阿里巴巴159.5，跌3.5；美团系267.4，跌2.2；盈富基金25.1，跌3.6；友邦保险86.9，跌9.5；中国平安56.05，升1.5；快手99.65，跌3.85。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8，英镑10.643，瑞士法郎8.496，澳元是5.845，加元6.283，新西兰元5.582，欧元是8.991，每百日元对港元6.81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2.332，日经平均指数报29,588。是29,533点，升641点。港金现价报16,540元，跌1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5.74美元，卖出1,786.2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喺港岛区，东区走廊东行去柴湾方向，近住东桃苑有交通意外，龙尾就排到去电影资料馆噶。东区走廊东行去柴湾，近住东桃苑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就喺电影资料馆。喺九龙区啦，深水埗嘅黄竹街近住大南街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黄竹街近住大南街一带咧比较车多。较早前七行道北去尖沙咀，近住和涌街慢线嘅交通意外咧，就啱啱清理好，咁而家车龙排到去佛光街桥底。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喺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在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龙盘苑，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金巴伦道一段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佐敦道。在港岛区，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和富中心一段车多，龙尾就在嘉华国际中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昂船洲大桥污水处理厂落斜九龙，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调景岭，屯门公路小榄方向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在马路上面踩单车要尽量靠左行驶，要同大型车辆保持一定距离。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国剧八三零强势呈现《乔家的儿女》。 当大哥乔一成仲考虑紧接唔接受乔三丽同黄一丁喺埋一齐嘅时候，乔四美好似亦都堕入爱河，正烦恼之际，乔义强却突然被工作单位辞去。 国剧八三零《乔家的儿女》，星期一至日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廿二二台好日子， 香港电台第二台其中一个最成功的访谈节目，一定要数到邓爱琳的《把歌谈心》。 今日有我的好朋友周润发。 其实我个人系，我做嘢系好咩都唔怕嘅，最紧要两个人喺埋一齐开心。如果两个人唔开心，夹硬维持落去，要保持金童玉女形象或者有咩，我觉得呢啲系荒谬。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打咗针未啊？ 打咗新冠疫苗啦，但仲会打另一种。 另一种？ 系流感针啊！两种疫苗一样咁重要，唔好顾此失彼。同时患上流感同新冠肺炎，病情可能会更严重。接种流感疫苗可以减低入院嘅机会，缩短住院时间，保护自己同身边人。尽早接种呢两种疫苗啦！ 齐齐防流感，年年要打针，请浏览 chp.gov.hk。 风骚快活人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李思琪。几时我觉得自己最快活呢？就是可以同成班朋友聚埋一起畅所欲言，仲大家一起食餐好的，我就觉得自己最快活最风骚啦。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好啦，星期一嘅早上啦，咁啊，放呢个周末假期，唔知大家玩得开唔开心咧？我系梁继章， 系我系开心瑞， 我系十一月啦，要最后冲刺啦嘅。 点解十一月要最后冲刺啊？ 因为剩下十月啦嘛，即系今年得翻两个月啫嘛，佢意思啫。我又明白，唔知点解我今次又明白你意思。通常我唔明嘅，今日我又明喎吓，系咪我时运低咧？而家个 系应该系啊，应该系。你觉唔觉得咧？剩翻两个月咧，好似要把握时间。 唔会啊，我觉得其实真系好开心咋。 其实我觉得个个月都应该把握时间。 系啊，你唔知听日会发生咩事噶嘛？ 冇错啦。 你知咩？莫非？ 佢系噶，佢是晏归啊嘛。敲归壳，问归几时有雨落？问你快唔快乐？ 咁啊，人哋敲佢啫，佢自己敲唔到自己噶嘛。 冇错， 自己敲唔到自己，系咪？自己敲自己。OK，OK，好。 啊！知道呢个周末咧，即系开开心啦。咁啊，睇到啲新闻嘅图片咧，就话大人细路仔咧喺兰桂坊啊，或者可能自己屋苑啦，我唔知啦吓，就玩享受呢一个万圣节。 开心，开心，开心！琴日 我冇，但系我星期六我出咗去尖沙咀，哇，系人山人海， 已经系 人山人海。码头嗰度咧有一班年青人着住超人嗰啲衫咧， 超人 系啊， 讲紧系我哋嗰阵时候嗰啲超人 系啊， 你知超人有好多代噶嘛？你知唔知啊？ 系日本嗰只。 吉田超人 系啦，十几个后生仔其实喺度， 好正噶， 咁样好多人走埋影相。嗰啲后生仔咧话又咁样又 摆晒 pose， 系啊，即系佢哋自己着晒 dress up 晒，哇，我觉得非常开心， 开心 啊！嗰个特别嗰个码头咧，因为有一幅嗰啲 mirror 嗰啲宣传喺度啦， 嗰度。嗰度其實幾時都係人山人海嘅，好多人喺度打卡嘅。 係啦，跟住海防道 咧，唔知旗杆嗰度啊嘛。 係啊，海防道咧又有幾部嗰啲巴士喺度，又係啲人租嚟慶祝生日啊，乜乜乜，又好多人，我覺得。个气氛好，个 气氛好好，我都觉得。 我估计星期六可能仲炽热啲添，因为星期日唔使翻工， 系啊嘛， 反为今日因为星期一都要翻工翻学咧，琴晚未必会玩得咁疯狂 但根据报道咧，如果你话喺兰桂坊，基本上咧就系你觉得嘅就 系 好似冇疫情咁样啊， 系 所有嘅人嘅话系全部成条兰桂坊都系逼满人，我觉得系好开心嘅，我宁愿咁样， 系 咪好过静英英？ 尖沙咀咧最多人，即系如果你玩嗰个 Halloween 咧，最多人着就系红色衫。 系啦， 红色衫，我试过见过成个 family 都系男人， 成个 family 都系 有三个人，多咗细路仔都系。 系啦，一个就系圆圈系嘛，一个就 好開心，好開心！ 即係原來呢個節日咧，可以即係將屋企咧 reunion 嘅，因為你聖誕節冇一個裝束啊嘛，多年又冇。 唔係，同埋聖誕節你冇扮嘢嗰個嗰、那個 啦， 買禮物啫。 嘅係， 但其實佢個快慰又來自唔同嘅地方，係嘛？你準備聖誕節或者係你嘅買禮物嘅時候，你覺得 好 開 心啊，大佬！ 係啊，咁大佬點啊？點過啊？ 我一早同周公過咧，琴晚前晚啊，冇啊。其實對於我嚟講，萬聖節已經幾年冇玩㗎啦。 你屋企人咧，我就冇玩，但係就有其他嗰啲朋友有玩，就不停咁樣去 send 啲相俾我。咁除咗你頭先所講嘅，就係成街都係有好多係著住綠色衫或者係紅色衫嘅咧，仲有一個好犀利嘅就係木頭娃娃。係啦，咁就係我嘅另外一半就扮咗 木頭娃娃， 木頭人娃娃，一二三木頭人娃娃，揸住兩條辮仔， 我笠住個假髮， 好好笑。我一陣間俾大家睇下，呢個樣係 OK 嘅。咁其實我自己個最開心嘅就係星期五咯，啱過咗禮拜五，因為其實我哋有講過啦，嗰日星期五晚其實真係最 happy， 因為仲有兩日喺你前邊咧，你會覺得就係嗰晚應該係要盡興嘅。 冇錯， 咁我就去咗睇一個嘅演唱會。其實講真咧，我已經好耐冇睇演唱會啦，因為疫情關係係咪？早嗰輪又 cancel 曬啦，咁啊好難得嘅就係即係自己想去睇嘅，咁跟住我卒之都可以去睇啦。最開心嘅重要係好似阿小強話齋，我喺未睇演唱會之前。是在附近的地方那裡是感受現場的氣氛。 哇。 即是說呢就是我在旺角區又或者是在那個地方其實我已經很久沒試過夜晚上在那裡呢所謂叫掃街。是不是很開心先去吃下魚 豉油街那裡是不是 ?Exactly! 豉油街 那 裡 吃下臭豆腐啊買那些咖喱魚蛋啊總之去到哪裡就吃到哪裡就跟我有位朋友仔。好耐冇試過咁啦， 好開心，掃街就開心， 掃街好開心，同埋嘅就係你見到嘅就係成條街啲後生仔又好，或者所有嘅人都好，其實基本上即係唔似係有疫情咯。 係、 其實我哋大家都仲喺度生活得非常之愉快，同埋嘅就各取自己嘅所需。喺嗰度嘅話，你好開心咯。咁我覺得嗰一晚係真係好開心，即係成件事都係好地嘅。 係 啊，去吉下魚蛋啊，跟住就會去 去麥花臣睇 show 啊。 冇錯啦， 呢個正啊， 麥 花臣。麥 花臣喎，你諗下喺嗰度睇 show， 咁睇完 show 之後夜晚黑咁啊就哇涼涼咁樣就即係揸架車翻屋企咁，我覺得好 人生一大享受， 一大享受咯。 其實咧，對於冇節目嘅朋友們咧，冇所謂嘅。其實我覺得咧，即係平淡或者健康都係福嚟嘅。同屋企人過都開心嘅， 所 以咧星期六咧，我記得咧有一個我哋嘅聽眾啊 ，Kenny 咧 send 咗 message 喎，我第一次有男人同我講話，掛住你哋啊咁樣，因為咧佢好掛住風騷快活人，星期六日咧就冇得聽，咁啊今日有啦嚇，所以今日咧同你講聲，喂好啦，繼續黐住呢個電台就係香港電台第二台風騷快活人，星期一嚇 back to business， 我哋再開鋪啊！ 想話俾大家聽嘅就係其實如果星期六日係冇嘅話，你都可以聽重温㗎，係 啊， 佢就 係聽翻重温， 聽翻重温。得咯，冇錯，好似阿發發咁噶嘛，佢一個星期七日都可以聽住我哋嘅節目噶嘛，因為星期六日就係不斷咁聽翻一至星期五嘅重温啦。 Thank you. 翻嚟我哋嘅风骚范围啦。咁而家天气咧就系廿六度，气温相对湿度70%。十一月一号嘅11月都26度啊。咁即系话咧，今年我相信咧，可能都系呢个暖嘅日子都比较多嘅。 好闻水啦， 唔系喎，嚟紧礼拜六。 不过唔系，再下个礼拜就会跌， 系啊， 再下个礼拜会跌。 啊、其实问心啦，十几度都唔系真系好冻。 就系十几度，你着得加件冷衫仔搞掂。 单位数字先至叫做系嘛，要着件羽绒仔嘅。 哇， 其实都未必使。 嗰阵时仲要整，系啦，整条颈巾。 问心啦，你几耐冇试过买大褛啦？系咪？我已经几年啦， 好耐冇啦。 或者问心啦，你几耐有冇试过真系要着到底又冷衫，出边又皮褛，有冇试过？ 哇，好耐 咁好少， 系咪？ 手袜都好耐冇戴过。 咪咯，咪就系咯，系咪？啲御寒衣物你会唔会再买啊？而家未必咯。 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吹黄至清嘅东风啊。今日另外间中吹强风，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比较大嘅。下个礼拜天气好似又会下降少少个气温吓，咁啊留意住啦。好嗱，香港咧就今年啊呢个十一月唔知有冇人生日咧咁样 样。 有。好多朋友， 哦、上个礼拜我哋嗰个点唱时间咪又系 Polly 姐姐打电话嚟，咪有好多十一月之星，大家记唔记得？来自世界各地噶嘛， 系啊，我记得有个 LA 咁。 系啦，今日咧睇到一个即系文章咧，佢话原来咧香港吓最多人出世嘅月份咧，最多人出世的月份。 我估下先，年头一二三月。 嗯，不是， 啊，唔系啊， 系咪同嗰啲细路仔入学有关噶？ 嗯， 即系等于佢哋又讲嘅咩？龙年又特别多细路噶嘛？ 系啊，唔系啊，即系诸 如 此类 啊嘛。如果年份就系嘅，年份咧啲人可能会拣龙年多啲，龙年因为龙即系犀利啊嘛，感觉劲啲啊嘛，所以拣嗱你几时出世？你褪翻前八九个月，你就要播种噶啦嘛。 系啊，梗系啦。 所以你要计埋嗰样嘢咯。你唔好话喂，下个月系龙年，而家做啦咁。 系呢个我明， 赶唔切。 但系我意思系话，即系作为做父母咧，系咪？会唔会话即系几多月要入学咧？好似话都 要 计噶嘛。 啲、啊、人最唔中意就系八月出世， 就无端端你多多一年，系啦，系咁嘅意思啊。 我知道，嗱、我仔咧就十二月三十一号嘅，最唔 得意啊！ 系啊，三十一号咯，啱啱 好浪漫啊！ 咁咪 几好啊？ 咁咪好唔抵咯？ 好唔抵噶， 三十一号啊嘛， 三十一号 系啊， 你计大咗一年， 一日之后一岁。 我嘅意思咪就 系 咁咯，即系其实有啲咪就系话要睇下你入学嗰啲时间嘅，就唔好咁样咯。三十一号你咪唔抵咯， 系好唔抵噶。 啊、 不过有时你又未必计得咁准，同埋有时咧人都有叫七情六欲啦。你譬如真系，哎呀好咩啊，开心啊，今晚咁样，你就唔会计。喂，等阵先，等阵先，等阵先，呢个月份唔系几好啊，咁样好少、 一啲啲。嗱，我亦都有听过有啲我啲朋友会咁样嘅，佢哋真系会希望嘅就系生一个乜嘢月份嘅 B B。正如你所讲，就好早已经计定，计定之外嘅话，仲要 book 埋几时开刀。 嗯、 你有冇听过啊？ 有， 系啊，就 check 下究竟佢嗰个时辰八字会唔会话就系、是、会旺父母嘅，佢哋就会喺嗰度就会进行嘅就系、是。即系开刀， 唔会有任何偏差嘛？ 系啊，我觉得冇用嘅。到最后屘，其实都系有偏差嘅。 我都觉得系， 系啊。小朋友唔会同你系嘛，同你倾嘅就系时候出嚟啦，咁唔会噶。 出嚟 啦，系唔制啊？ 香港人嘅出生月份咧，原来系十月最多嘅，最多人喺十月出生。换言之，褪翻上去咧，就系话即系当佢哋嘅开心嘅日子咧。 播种期， 播种期咧，多数就喺年初。咁佢嘅分析咧就话， 开心， 可能天气寒冷啦，加上咧年初咧有农历年啊，有假期，咁你冇乜街去啊！夜晚睇完电视咪入房啦咁样， 我会 嘅 咩？我唔知 就会多咗一啲人播种咯，咁样 我唔知啊， 系啊， 已经冇好耐啦，冇播种好耐啦， 我哋呢啲 个 田都枯干埋啦，个田都已经， 我落紧嚟， 作物都冇埋， 兴之所至就咩噶啦， 兴嚟嘅啦，梗 系啦，唔好拣， 由出月新变年之啦，系咪？一年出一次啦吓，系啦，咁所以咧成为播种嘅旺季，咁啊 B B 咧多。多数喺下半年出生，因为咧就系诶，头先个原因讲咗啦， 要驮住佢， 冇错啦。咁就十月系最多嘅，香港人最多咧。如果按季节啊，头先讲月份啦，季节咧就秋天比较多，秋天比较多， 系嘛？ 系啦，最少人出生嘅季节系春天嘅。 哦，我系春天， 我都系春天， 一二月， 一二月嗰啲咯， 系啊，我系三月咯， 我就夏天嘅，系啦，咁样咯，咁都系一个估计嚟嘅啫。咁不过相信咧。如果聖誕節，我相信可能會多啲人播種嘅，會唔會 啊？係會啊， 一個氣氛。 誒，同埋你記唔記得嗰陣時候，曾經都有一段時間，成日都係要勸啲青少年人咧，喺嗰啲大事 要平安，最緊要平安。 係啊， 平安 祈願大家就記住嗰時候唔好太衝動。 係啊， 有事實係嘅，你可以諗下去完 party， 大家可能係飲少少酒， 冇錯， 係嘛？咁可能嗰時又大膽啲，係咪？咁我覺得都明嘅， 都明啊。同埋而家又我諗更加容易啦，因為而家周圍嗰啲酒店又咁容易租，又平，係啦，即係 我一定要啊！我冇諗過要租埋酒店啊，咁樣就講埋俾你聽幾多號房啊，喺邊？ 我諗你意思即係指嗰啲好多時租嗰啲 啊 嘛， 係啊，咁啲人年青人咪可以去開心下。 不過都係要小心啲啦。講下講下，萬聖節過咗，聖誕節又差唔多嚟， 哇，好快啊時間， 又諗定買禮物嘅咯。 好多如果係翻工嘅朋友，十一月係最痛苦嘅。如果大家係有留意嘅話咧，十一月係完全冇假放嘅。所謂叫十一月嘅話咧，就唔上唔落啦。你啱啱過去咗嘅就係譬如可能都有啲節日啦，同埋叫有個呢個重陽節啦， 重陽又中秋 之後嗰個嘅激啊，再太前啦，你講得。其實講緊嘅就係十月份，你都至少有一個重陽節啦。誒咧，跟住嘅十一月嘅話咧，如果你望一望過咧，係完全一日假都冇嘅， 冇錯。 直至到咧就係到十二月嘅時候咧，你先至會有呢啲什麼嘅即係啊 廿五廿六啊， 係啦，聖誕節啊、除夕啊咁樣嘅。所以咧，十一月對於翻工嘅朋友講係最痛苦。 但係聖誕節大節嚟啊嘛，咁所以我哋嘅心咧應該係有一種嘅希冀等待。 我已經有啦，係嘛？好快，我諗你就會喺啲商場度聽嗰啲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不如我哋交換禮物啊！今年 好啊，我好啊。咁你唔好交，我點都會送俾你哋。 我唔好啊，你啲禮物唔想要。 保证正嘢， 想掉，突然间有啲佢自己唔要嗰啲送俾人啊！ 你收翻呢句说话，我唔会， 我 觉 得你会， 我一定唔会。 有冇人会咁做噶？其实 有， 会咁做啊？ 月饼咪系咯，嗰啲回魂月饼咪系咯，一盒传一个，阿姨妈俾姨丈，姨丈俾姑妈嗰啲传嚟传去，你都有去收过？ 我收过，我收过，嗰个唔系回魂月饼，我收过嘅系回魂朱古力， 系咯， 回魂朱古力嘅就因为我食咗一粒，所以我知道啦，翻就传到。翻自己屋企嗰度咯。 希望每一天大家都系陪住我哋又陪住你，无论咩节日咩日期啊，有家放冇家放，我哋都喺呢度陪住你噶吓。每天三小时，十点开始啦。今日有行走江湖，同埋有心理测验， 冇错， 密切留意。 走唔甩啦，大家开心心嘅星期一嚟啦。There was a day when I just had to tell my point of view. I was like you. Now I don't mean to make you frown. No, I just want you to slow down. Have you ever been mellow? ONJ. Never had time to lay back, kick your shoes off, close your eyes. I was like you. 享受生活，由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开始。时间翻到10:29，听紧风骚，风骚快活人。 好啦，我哋听听十点半嘅新闻啦，财经消息同埋交通消息咧，最近发生啲咩事先啦？然后翻翻嚟继续有呢一个风骚范围，唔好行开，你眼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由今日起，除了获豁免人士或特定场所外，市民进入政府大楼和办公处所前，需要用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扫描二维码。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明白市民需要適應，亦會遇到問題，同時會彈性處理，包括用教育、勸喻和鼓勵方式讓市民適應。他強調，本港防疫工作需要做好三項工作，包括外防輸入和做好疫苗接種工作，而在防止本地疫情擴散上，希望可以用好安心出行作為工具，以便流行病學追蹤工作。至於怎樣安排人手檢查進入街市人士，有沒有用安心出行的問題，聶德權說相信工作人員會盡量不影響市民的活動，萬一人流多時，或者可以用抽查方法核實有關人士資料，再從宣傳教育方式處理。在大埔墟街市和熟食中心外张贴了多张安心出行二维码，给进入的市民用程式扫描，扫描员让职员检查后可以进入大楼，门外亦拉起胶带给有需要的市民排队填纸仔。有市民说，有关安排虽然令人感到困扰，但明白是为了应对疫情，有需要遵守。亦有市民说，由于不懂得安装安心出行，所以选择不进入大楼。有长者说要靠职员协助填纸仔。有卖干货的档贩说，有顾客向他表示，如果需要安装应用程式就不进入大楼，担心生意会受影响。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说，政府会按卫生防护中心辖下科学委员会建议，安排为特定群组接种第三针疫苗，希望今个星期内公布相关安排，预料本周中前开始为这些组群打第三针，是预料本月中前开始为这些组群打第三针。聂德权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优先接种第三针的目标群组主要包括60岁以上医护人员或者职业属高暴露风险人士、长期病患者、免疫力弱例如癌症患者、器官移植人士等。被问到因应开展打第三针会否再延长社区疫苗接种服务中心的服务，聂德权说，不能够长时间维持这么多间社区中心运作，但会确保有能力做好打第三针的工作。南韩过去一日新增1686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相隔五日确诊宗数回落至2000宗以下，累计超过366000人染病，另外单日再多19人死亡。南韓今日起實施為期四星期的第一階段恢復日常生活的防疫模式，餐廳、咖啡室等大部分公眾聚集設施營業時間不再受到限制，首都圈和非首都圈的私人聚會人數上限分別增至10人和12人。韓聯社報導，在實施新措施期間，重症病床使用率一旦超過75%，政府將會暫停執行措施並啟動應急計劃。天氣方面，本港今日部分時間有陽光，吹和緩至清勁東風，今晚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聽日部分時間有陽光，風勢較大，本週中至後期有一兩陣驟雨。现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011点，跌367点，成交金额56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42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60点，升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保利协鑫能源3.27，升1.29；腾讯控股467.6，跌13.4；比亚迪股份284.4，跌12.2；阿里巴巴158.8，跌4.2；美团266.4，跌3.2；盈富基金25.14，跌3.8；友邦保险87.05，跌8毫。中国平安56.25，升3.5；药明生物111.8，跌6.6；吉利汽车26.05，跌1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8，日元114.08，瑞士法郎0.916，加元1.238，人民币6.404，英镑对美元1.369，欧元对美元1.156。澳元兌美元0.751，新西兰元兌美元0.718，日经平均指数报29,538点，升645点，港金现价报16,540元，跌1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5.88美元，卖出1,786.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东桃苑嘅中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太古城对出。重复多次咧，就系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东桃苑嘅中线有交通意外，排到去太古城。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中环嘅阿巴甸街落翻去威灵顿街方向挤塞，车龙排到去士丹顿街。咁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星河名居，弥敦道去尖沙咀，近住金巴利道一段车多，排到去佐敦道。伟业街去油塘，近住顺业街一段挤塞，龙尾牛头角警署。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进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昂船洲大桥分叉位落斜去尖沙咀、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去调景岭，同埋屯门公路小榄方向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饮食业员工都要注意安全，记住四个 D： 骑你 D， 保持地面干爽，就唔惊会跣亲。小心啲，刀一用完就要放翻刀架。做足啲，搬重嘢要注意姿势正確，或者搵人帮手。安全啲，拎热嘅食物器皿一定要戴隔热手套。跟足步骤，企理啲，小心啲，做足啲，安全啲，翻工自然开心啲啦。 Hello， 大家好，我系阿博。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系最风骚、最快活嘅人嚟噶啦。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下午1点，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钟，风骚快活人。 喂，好啦， 翻嚟我哋嘅風騷發人啦。其實咧，即係有一樣嘢咧，叫做試食下咁樣，即係喺超級市場啦。但係咧，其實愛情應唔應該都要試食下先咧？ 可以 㗎， 同居咪試食咯。 Exactly 就係、是、我想講嘅話題啦。即係同居呢樣嘢，我嗱雖然大家有啲人咧，即係嚇可能都覺得，梗係唔應該啦，結婚先啦。 絕對贊成。 即係以前個社會對呢樣嘢可能有少少嘅負面嘅。 冇錯。 同居你咪傻㗎，咁蝕底。 因為個女仔蝕底啊嘛。 蝕底㗎，係啊係啊，咁同佢同居，梗係結咗婚先啦。結婚仲要睇俾幾多禮金添啊，咁樣樣。 係啦，好似買個女咁啊嘛。 冇錯啦。咁有一個網民咧就喺討論區講啦，有個同居嘅女友嚇，因為女朋友近日咧同媽媽嗌交，就搬咗嚟同佢住，即係本來都唔係同居嘅，但個女友同媽媽嗌架交，搬咗嚟啦。好啦，咁以前好地地啦，咁樣點知一住咧，嗱，即係試食嗰個背後，大家首先唔好即係用道德去睇先。 有機會唔好食啊嘛。 有機會唔係啊，唔係唔好食，難食， 難食啊嘛， 食滯咗啊，或者唔啱食。 係啦，咁咧，咁啊，點知咧個女友嚟咗住之後咧？啊！完全唔做家務，食飯又唔執碗啦，唔洗碗啦，唔會洗衫啦，唔會拖地啦。佢仲要幫佢做埋，即係要服侍多個人，令到佢自己本來自己照顧自己都有時都覺得哎呀好懶啊咁樣。而家仲要照顧多個人添，甚至咧額外嘅花費，譬如買多個餸啦，一個人食同兩個食又唔同。 爭好遠啊！同埋家務都係噶，一個人同兩個人啊，佢 double 所有嘅嘢喎。係 啦，咁所以同埋仲加一樣嘢，佢就話同埋佢嚟咗之後咧，當女主人咁，成日都對我呼呼喝喝啊。所以以前本来未一齐住之前，样样嘢都好地地，而家翻嚟佢话想分手添咁样， 分啦。 咁衰， 其实唔应该咁。 唔系，我觉得两样嘢，第一呢个男仔一定好后生嘅， 啊，因为女仔都系， 系，咁第二我真系觉得个男仔唔够爱个女仔。 哦，系咩？ 系啊，如果你真系爱个女仔嘅咧，即系佢。跌咗啲头发落地下，你都觉得好得意。 马小强先生，我想请问你屋企有冇帮手做家务？ 我绝对有。 佢有讲啊，咩都系佢做啊嘛。 厕所唔系厕所系我嘅重点清洁。 重点宣传， 搵条你嘅奶干嗰啲。 唔系， 有一滴奶干嘅。 唔系因为我嗰个系因为嗰个懒系话清洁，而嗰啲厕所水都够啦。我哋唔好讲啲核突嘢。我觉得厕所好紧要。 系，其实唔系，系度度都紧要。 我想请问一样嘢，究竟系你哋分工合作？定系咩咧？我其实分工合作嘅， 潜移默化 系啦。有时有某啲嘢嘅就系我系唔会做嘅，佢永远都唔会掂噶啦。就有啲嘢嘅佢都永远唔掂嘅。例如，譬如可能洗衫啊，或者晾衫啊啲咁嘅嘢咧，就一定系我做嘅。 我觉得我洗衫晾衫，我就会自己做翻自己嗰份。 吓咁啊！即系佢各有各做啊！即系佢有佢洗翻佢。 点解你顺手唔洗埋 衫？衫我分开洗噶。 点解啊？ 男同女分开洗， 系卫生啲咯。咁啊，颜色又分， 系咪系咪系咪？其实佢觉得你唔卫生，所以佢叫你唔好一齐洗。 我赞成你。 应该阿马小玲介意你多于 你 介意佢。你 啲衫同我唔好捞埋一齐， 不过如果我 系 马小玲，我都希望分开洗。 耶，我都觉得系。 讲完未啊？ 讲完啦。 佢逼我落楼洗， 你一路都唔知系嘛？ 洗衣机都唔准用，我落街嗰啲十五蚊。 你知唔知你嘅英文名叫 Grease 啊？油脂啊 ，Mr. Grease， 睇你衫，你啊条底裤揸出嚟可以做煮餸噶，成支咩咩 油， 成 支 油，应该系啦。 可能煮餸炒菜 嘅，分开洗。 你嫌弃你又唔知，我可能 其实嗱，即系坦白讲啦，我唔觉得屋企人要分开洗咯。 系咯，我都唔觉得。 除非 唔觉得噶， 除非有人介意。某人污糟，佢唔想同佢齐齐。我理解嘅，我望到你，我理解。 但我想知道嘅就有几多人屋企系会分开嗬，即系男男 女 主人 咯。 如果吓嗱，呢个并不是一啲叫种族或者系工作歧视啊。我知道有啲雇主咧就唔中意同个印佣或者 feel 咧系一齐洗嘅，因为唔知道佢喺出边嘅个人生活啦咁样。不过如果自己屋企人咧，理论上有一种互信咧，就冇理由要分开洗。 屋企人真系比较少，我好少听系咁样。 系啊， 你 系 第一个。 我好耐都系咁噶咯。 你话内衣裤同埋外边嘅衫裤分开咧，我都觉得仲系咪都明系咪？但系如果你讲紧话，即系男女主人大家要分开嘅话， 但 系 你望到， 你真系第一个。 你望到佢，我哋又明。 我又明白，冇错，即刻知道个原因系咩？ 梗系要分开洗， 梗系啦。因为我同你住，系咪？我费事去，我唔去你啊！ 你个房唔准入嚟。 系啊，又唔准入，系咪咁样啊？ 应该系啊。 所以你唔好难受。知唔知啊？ 系 你企喺马小玲个角度咧， 冇错， 梗系同你分开洗。 咁你就够爱佢啦。 仲有啊，可能你啲碗筷都要分开洗，洗洁清，洗完之后倒咗佢，再用新。 病人。 一个礼拜， 佢有啲肝病， 一个礼拜到咗个换坑啦，买个个体装， 佢个位写住生人勿近， 冇错，着手化雨衣入嚟间房， 四个口罩先同你倾偈。 O、okay, K， 我会检讨一下噶啦。 不过讲开你话，即系两个人喺埋一齐住咧，我觉得呢啲真系艺术嚟嘅，系咪啊？究竟做几多咧？系咪？或者嘅就系即系大家，譬如肯使费方面嘅话，又应该要系咪真系要 A A 咧？我谂有好多呢啲咁嘅嘢，其实咧真系你会以为吓咁细眉细眼嘅嘢，往往就 系 细眉细眼嘅嘢咧。你积得耐嘅话，你就会发觉嗰嚿嘢 咧， 系啊，嗰个结就好难。 同埋咧，佢有个女朋友呼呼喝喝，其实我想讲，好多女仔咧，可能对自己心爱嘅人咧，佢觉得佢会包容，所以佢语气咧就 系 衰啲嘅。佢翻去公司对同事对老细咧就反而好啲嘅。 我都系， 即系等于你对自己妈妈有啲呼喝咁样样 嘅，咁未必佢憎你， 系啊， 但系佢可能觉得你会包容咯，但系原来系唔会嘅， 梗系唔会啦。 即系可能好简单，喂，攞个杯嚟咁样， 更加应该相敬如宾啊。系啊，我睇过有一个咧就讲紧一对日本嘅夫妇，佢哋咧就讲紧话，即系经历已经系哇好多年嘅一个即系爱情故事啦。到最后尾嘅时候去问佢，即系到今时今日可能讲紧佢哋已经几两个已经九十几岁啦，系啊，但系个女人冇唔系离婚，但系 九啊几唔好离， 就系讲紧九啊几岁，你哋究竟两个相处之道是什么？就系永远都系要相敬如宾。个女人咧系永远唔会大声去喝自己个老公嘅， 知啊？ 自己个老公亦都因为佢咁样咧，你会发觉佢对佢系大家互相尊重嘅。 明白。 佢话系好重要嘅呢一样嘢， 好似反弹球啫嘛。你对人，你对佢唔好，佢咪对翻你 好。好似一块镜咁啫嘛，系嘛？当你喺度发紧脾气嘅时候，你攞块镜照住佢，你睇下几个几丑样个样， 系啊， 系嘛？一样啫嘛。 嗱，我亦都睇过一个文章，就讲俾钱嘅艺术。佢就话，譬如话， 即系两个一齐住嘅， 系啦。譬如话去饮茶咁先算280蚊。佢话如果个男人数紧200蚊嘅时候，个女人可以系即系俾个零用，即系嗰啲尾数咧。佢话个男人会感受得好舒服。 系噶， 我 都觉得系噶。我 都觉得系真系几好嚟嘅，即系你起码又唔使炸弟弟，又唔随意啊，或者你俾晒咁。如果你譬如话你帮我睇一张单啦，然后又俾埋。 我想问咧，男人其实喺呢一个位咧，会唔会觉得嘅就系其实都好大压力噶？ 我唔觉得要压力，我觉得能够照顾屋企人系一个福分。 系啊， 所以嗱，有啲又觉得 OK 嘅， 我宁 愿 自己用少啲，我宁愿用少啲，我一定俾晒，同埋我会耐唔耐睇下个银包有冇钱，冇钱我塞啲钱落去。 哇， 我唔系我自己，我唔系。 你呢个系结咗婚啫，但系如果嗰阵时咧，譬如系女朋友咧，女朋友 都系我俾 晒， 系啊， 多数都系我俾晒。 系咯，我就觉得嗱，呢一样嘢就系要女仔识做啦，因为我觉得好似一个约定俗成吓，喺香港啊，特别系成个所有嘅嘢咧，你都系将所有嘅一啲使费咧，系摆喺个男人身上嘅。而 which 我觉得其实有时即系正如阿小强咁样讲，我就系嗰着啦， 俾尾数已经够噶啦。 可能有时一啲比较贵啲嘅，系咪大家烛光晚餐，男人可以俾。但可能下一次去食鱼蛋粉嘅啫，我请。 系啊， 其实话俾你听， 就会觉得舒服。 最尴尬或者最难受嘅咧，就系当个女仔啊，一定有啲 case 我相信，人工高过个男仔咧。咁个男仔就辛苦咯，又食贵嘢吓，我俾啊，但系好贵，但个女仔又想食，跟住个女仔话等我俾啦，个男仔又觉得哎呀好自卑，咁嗰啲又真系好辛苦。 嗱，个女仔 即系当女仔入息高， 我知明啊， 咁有咁嘅情况噶嘛？ 有实有，嗱，如果你真系好贵咧，我觉得女仔可以出咗去俾咗钱先， 系啊， 预早俾咗钱先咯， 系 啊， 甚至乎一早话俾佢听，就 系 话其实今餐啦，今餐 我 请嘅， 签咗单大生意，我请。 你請我食，咁咪可以食一啲佢能夠負擔到嘅嘢。 最緊要大家開心。 所以我咪就係話個女仔要識做咯。呢啲位你唔覺得一定係個女仔識做，多過個男仔覺得呢一樣嘢係一個壓力，跟住咧就會積得耐嘅話就會爆煲。 係啊，爆煲啊， 冇錯。總之大家用愛去解決一切問題，係咪？好，聽緊風騷快嚟翻嚟就有網上情。 Changing of sunlight to moonlight, reflections of my life. Oh, how they fill my eyes. The greetings of people in trouble, reflections of 网上情，苦难守恒定律。人生有八种痛苦，除了生、老、病、死，还有爱别离、怨憎、求不得和五阴炽盛苦。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辛酸苦楚是人生常态，所以我们经常会羡慕人家的幸福、人家的人生。但是其实命运是很公平的，它总在你看不到的地方用自己的方式维持住自己的平衡。苦挨过去只是一阵子，挨过去之后就知道苦是通向成功的必经之路。有一个有趣的定律叫做苦难守恒定律，意思是人的这一辈子要吃的苦是总量是恒定的、一定的，它不会无故产生，亦都不会无故消失。苦只会从一个阶段转移到另一个阶段，或者从一种形式转化成另一种形式。人生有些人选择先苦后甜，有些人选择先甜后苦。就算一夜暴富中了六合彩，可能是上天赏赐的好运气，但是不代表一辈子的命都是好，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吃过的苦、享到的福都是一定的，他不会因为选择暂时的安逸就凭空消失。如果你提前享受了不应该享的福，就得吃不该吃的苦了。你越是选择逃避，苦总会在未来某一个时间加倍为难你。人的一生总会有些格外辛苦的时光，现在社会最大的问题就是很多人越来越不愿意接触痛苦。很多年轻人为了得到心仪的球鞋、包包这样不停碌卡过度消费，最后过度的利益、过度的利息就会将你逼上绝路。亦都有家长不想小朋友吃苦，从小到大宠他们、包护他们、保护他们，结果小朋友长大了之后一辈子都在吃社会的苦，越是怕吃苦越会苦。当苦难战胜你的时候，它就成为你的屈辱，但当你战胜苦难，它就成为你的财富。虽然命运有时好像很不公平，有人住高楼大厦，有人只是份公园地下，但是命运都好公平，吃够了苦，苦尽甘来；享够了福，福尽悲来。没经过苦难的人，当面对问题的时候，很容易束手无策，受不住打击。反而习惯了苦难的人，从来不会轻易被打倒。苦尽甘来，可能需要一个漫长的过渡和累积。但你要相信，人生的旅途从来都是鲜花和荆棘并存。当你过尽千帆，就会有自己的幸福生活。你能吃多少苦，就能享多少福。送给所有怕吃苦的人。 为什么新世间上，此间许多爱如常？为什么争斗不住，问为何人全隔膜，颜面无真相？问那天可找得到理想中的乌托邦？为什么相分单薄？彩消失面容上，为什么此发俱乐一张怪模样？问为何年年春季无数难春开？问那天可再一见我当初 上，平及中许我一吻，怎可永无恙？问为何常存空想？为什么凄冷孤寂，轻飘飘像无力？为什么不见光亮，飘渺没形象？在目前如何风光，仍是泥中妆。哪许依恋秋疲浪？ 听唔听到马老师？ 听到。 唔好依恋你个臭皮囊啊！落多啲碱粉啊，洗衫嗰阵。 系啦，希望你可以变个香皮囊。 你个皮囊俾人臭。 嗱，如果我觉得香嘅时候，你可唔可以闻？ 唔可以。点解要我闻啊？梗系叫马小玲闻。 你证明系 皮囊。有乜所谓啊？我同你住。 你证明系 证明香皮囊。 皮囊。 O K， 好。 所有人都一样嘅， 系 你嘅， 冇错，都有嗰一日嘅。 好， 他朝君岂有相同。 较长时间维持咁多间社区中心运作，但会确保有能力做好打第三针的工作。日本东京列车发生斩人同纵火事件，17人受伤，其中一名60几岁男子重伤昏迷。共同社报道，24岁的疑犯腹部公太向警员表示，自己很崇拜蝙蝠侠反派角色小丑，又说想尝试杀人后被判死刑。事发日本时间昨晚大约8点，涉事的是一列开往新宿站的京王电铁十卡列车，车厢内几十名乘客争相逃离事发位置，部分人从列车窗口上的逃生门爬上月台。日本传媒报道，有人拍摄到腹部公太身穿绿色恤衫、打呔和紫色西装，在车上挥舞利刀并点燃易燃液体纵火，之后坐在事发的列车上吸烟，被赶到的警员拘捕。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东风。今晚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本周中至后期有一两阵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049点，跌327点，成交金额69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47点，升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519点，升6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保利协鑫能源3.21，升1.23；腾讯控股468.2，跌12.8。比亚迪股份285.4，跌11.2；阿里巴巴159.1，跌3.9；美团系265.8，跌3.8；盈富基金25.18，跌3.4；药明生物111.6，跌6.8；李宁82.95，跌3.55；友邦保险87.15，跟跌7毫；吉利汽车26.25，跌8毫。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8，英镑10.647，瑞士法郎8.495，欧元是5.845，加元6.285，新西兰元5.581，欧元是8.992。 每百日元兑港元6.817，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2.319。日经平均指数报29,538点，升645点。港金现价报16,540蚊至1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5.66美元，卖出1,786.1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嘅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日丽晶花园对出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日丽晶花园一带咧就比较挤塞，咁亦都影响到太子道东啦，上翻观塘绕道咧就车多。另外，荔枝角道去美孚方向，近日南昌街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排到去石硖尾街。荔枝角道去美孚方向，近年南昌街有交通意外，龙尾就在石硖尾街。较早前东区走廊东行去柴湾，近年李景湾的交通意外清理好，而家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龙尾芜湖街。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筲箕湾道去柴湾方向近住太康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康山花园。在九龙，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金巴利道一段挤塞，车龙在佐敦道。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顺业街一段挤塞，龙尾在常怡道对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现在龙尾就在曲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在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深圳湾公路下村来回、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尖沙咀、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调景岭和屯门公路小榄桥九龙。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匙有助改善路边空气污染。另外食安仔提提你，零食是要同朋友分享，毒食易肥的。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我89岁，打咗新冠疫苗啦。中了新冠得了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说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了新冠疫苗了。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8岁啦， 用打针喺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最后一步，原谅。 原来不似伤痕，同时如此伤我，难眠的夜来磨，都听得到宁静我。当为我解锁，障碍我心的千错万错，皆收到你的笑。 J 今年的三部曲就是由他和爸爸的故事，亦即是这首歌开始的。和爸爸梦见很多年，最后在对方离流之际再次相遇，亦都彼此原谅，令他希望透过音乐去将这一份释怀分享。作曲吴海文，填词黄伟文，编曲 Mike Orange， 监制 Mike Orange， 蔡德才。 原来不止帮他，原来同样帮我。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关心妍《原谅的力量》。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我是方力申，什么才是一个快活人？我老豆细细个就跟我讲的了，出街不用想了，伸手想接的士就搭的士，然后吃饭只是看左边的东西吃，不用看右边的价钱，那就最 happy 了。不过最风骚快活的就当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点，风骚快活人啦， 知你风骚啦。 师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钟，放松快活人。 好啦，11点12分啦，翻嚟我哋呢一个环节，行走江湖 ，Walking the Society， 一起走过黑胶嘅日子。好啦，嚟到啦，行走江湖咧，除咗阿马老师啦，我啦，梁继章啦，同埋阿瑞瑞咧，仲有大家一齐听啊，可以分享一下，或者你自己咧中意讲翻少少话俾我哋听得嘅，喺呢个 Facebook 吓、啊，黑胶嘅日子你哋诶经历过啦，讲紧就黑胶唱片， 系啊，好浪漫嘅一件事， 而家又再翻嚟啦， 系啊， 又 翻 嚟，冇错、啊，有好多嘅一啲黑胶诶卖黑胶唱片嘅铺头啦，如雨后春笋系咪应用呢几个字啊？ 春笋 系 啦， 雨后春笋咁样，同埋嘅就我有啲朋友仔讲紧嘅。是很后生的，而家佢哋咧唔会听 CD， 唔会听嗰啲我哋数位嘅呢啲咁样嘅音乐，因为佢话始终都系争啲嘅，就系争嗰种怀旧嘅炒豆声。佢哋竟然知道噶，会追求嘅咧就会买翻一个黑胶唱盘、去听嗰啲黑胶唱片。咁、而听讲嘅就系而家啲黑胶唱片可以卖到咧500几蚊一只。 哇！如果馬小強出隻黑膠都賣咁貴咩？ 我好後悔啊！我抌曬、哦， 我都係抌 曬，我唔係抌嘅，我送曬俾一啲叫愛好者， 係 咁咯，係啦， 係啊！我一早之前已經俾曬人啦，或者係抌曬，跟住我覺得佢俾我睇嗰啲，我完全有啊！ 其實咧， 我全部都有。 點解我哋會放棄咧？大家如果你真係有接觸過黑膠唱片，首先咁講啦，黑膠唱片有個優點，但係都有缺點。佢嘅缺點就係佢體積啊，相比一隻 CD， 佢體積係大4倍嘅，係咪先？咁咧，即係你要俾好多地方去摆啦，同埋黑胶唱片咧，佢又好 fragile 嘅，好脆弱嘅、太热佢唔得，你俾重嘢砸到佢唔得。头先我咪我同啲拍档都讲啦，佢咧摆譬如话摆喺车里边先算啦，譬如今日做完节目摆咗车，听日再攞出嚟咧，可能晒咗一日咧，佢挛地啊，佢唔挛得晒，挛挛地。 所以炒个鱿鱼啊嘛， 少少炒鱿鱼，咁你摆个唱 炒个鱿鱼，佢挛噶嘛， 系啊， 摆唱盘播咧，佢就会有少少高低都仲或者播 到嘅， 都播到嘅， 但系少走音咯、 啊，系啦、啊，咁、同埋佢最大毛病，黑胶唱片，我谂大家都会同意就系会跳针， 系、 会跳针。嗱，跳针咧有两种跳法，一种咧跳咗第二级， 系， 咁你可以当唔理啊，听唔到。 叫大跳， 大跳，有少啊，唔系啊， 小跳。 我唔知大定少啊，有一种仲衰， 系， 佢会棘死喺嗰度，浪奔，浪奔，浪奔，咁你仲衰。 remix 咯，我谂个 remix 版本应该系咁。 我怀疑 remix 个灵感都系来自咁 嘅。系啊，就系咁啊，重唱一句同一句咯。 系啦，咁如果吓。 你仲有講過有冇試過有一啲係咁樣噶？唔知點解嘅就係成隻碟壞曬，跟住佢就可能係第一級嘅時候佢先， 哦係啊係啊係啊， 先到最後尾嗰級 得噶啦， 嗰啲係 人道毀滅 噶 啦， 即係好似阿小強嗰啲 係啊人道毀滅 啦， 好啦， 就係好大力咁。 系要拍烂佢，要拍烂佢，拍烂佢。 你拍我拍咯，你做乜做埋个动作？ 你有冇试过？你一定要好大力咁样咬爆佢、 因为你抌你咁大只，好嘥地方。 对啊， 系啦， 真系。 咁头先我讲嘅系缺点，不过黑胶唱片有一种怀旧感觉之外咧，其实唔知点解你可能会对佢有一种共同回忆啦。你好怀念嗰啲咧，播只唱片之前咧，搵过嗰啲刷咧， 系 绒皮诶嗰啲叫咩？ 系啊，用 抹唱片嗰啲咧， 要色嗰嚿嘢， 好小心。嗱，你唔好掂到佢嗰啲唱嗰啲紋，你要揸住佢嘅心咁樣，然之後咧托住咁樣抹一次，再認真啲咧，揾少少火酒洗乾淨， 冇錯 ，make sure 係唔會有嗰啲炒豆聲。 係啦，因為你有塵佢都會跳。所以咧，你講嘅嗰個係好似我哋粉刷嚟噶嘛，但你會買嘅。另外仲有一隻嘅咧，就係一種素嚟嘅，我唔知道你有冇買過。嗰、種我就會更加挑剔一啲啦。你就因為點解佢會有聲咧？係因為嗰啲坑紋啊嘛。咁就有時嗰啲坑紋可能你會整咗有啲塵喺度嘅話咧，就有另外一個素嘅。嗰、個素嘅又係一樣啦。有另外一種做法就係你直頭擺落個唱盤嗰度，咁啊用嗰個唱針喐咗佢少少之後，咁跟住佢咪一路轉噶嘛？ 你 就擺喺上邊嘅， 一路掃走。嗰啲塵 好有型噶， 呢啲玩意真係好難忘， 全部都係錢嚟啊！ 我第一套 HiFi 我就係同我啲家姐夾錢買嘅，嗰啲迷你 HiFi 咧，你有冇玩過？ 乜都有嘅，係 啊， 是 有 劇式嘅， 手提嘅， 有一種叫 pick up 啊嘛， 係啦，就拆開佢兩喇叭，自己喺屋企佈局，因為咧住屋村啊嘛，對面嗰個咧話日日喺度焚機， 開 P 都係靠佢嘅啫， 係啊，不過你就自己夾錢買，咁我就負責拉線，兩喇叭就擺到角落頭。对角，然后呢个唱盘系珍而重之， 整個過程我好記得，因為我膠的蓋啦，揭起拱一聲，跟住咧就第一下，我買嗰隻唱片咧就係關正傑嘅， 哇，真係犀利！ 係啊，關正傑就放落去聽。咁但係咧，其實咧一早之前咧，我爸爸嗰陣時咧就買咗一個收音機，收音機上面就有個唱片嘅。佢第一次買翻嚟嘅唱片係咩咧？就係、是、麗莎嘅《相思女》。 哇！犀利啊！情人別去，後人消瘦，相思別離惹人愁啊！噔噔噔噔噔， 歌仔歌仔靚啊靚得妙係邊只？唔係 歌仔靚啊靚得妙啊？唔係呢只，呢個就係係唔同。 係啊，哇！但我記得嗰啲日子咧，就真係一一隻得一隻啫，唔知點解。 因為以前冇乜娛樂，冇手機啦，甚至有啲屋企連電視都冇嘅。 嗰時我屋企邊有電視啊？ 咁啊聽係咁聽歌，聽歌聽歌好開心㗎。 好有修養㗎。嗱， 咁啊做唱片騎師啦，我哋叫節目主持人咧，咁點播黑膠嘅咧？咁樣樣，大家可能都未必知道啦。咁首先咧，就黑膠唱片擺喺個唱盤度啦。然之后咧就摆个唱针，当然呢啲用 prefix 啦，唔会出街嘅啲声吓，揾到譬如话个浪碑个浪字咧，浪啊就揾到嗰一点， 哇！ 褪翻后将个唱片褪翻后四分三度啦，褪翻后四分三，唱片嘅四分三，喂，褪翻后，然后就揿个按，揿个按咁咪行咯，你要揿住个唱片，唔好俾佢喐，咁就讲嘢啦，好啦，以下落嚟咧就一页。葉麗儀嘅，譬如上海灘咁，講完個攤字咧，就放開隻手，咁佢喵咁就會過啦。但如果你 高技巧， 當你講緊嘢，你揸住嗰個唱片，你行緊噶嘛，你其實撳住佢唔俾佢行嘅啫嘛。如果你唔覺意褪一褪，佢跳咗去第二隻咧，咁就好核突嘅啦。所以你手要好定，撳住佢，唔好俾佢喐。 你而家講緊嘅係電台嘅唱片騎師啊，有冇見過嘅就係 disco 嘅唱片騎師咧？ 哇，型到 嗰啲就仲型啦， 捽碟 個做法係一模一樣嘅，但係其實正如你所講嘅，你有捽碟啦，以及嘅就係。佢有兩個唱盤，同一時間你播緊嘅就 One Night in Bangkok 嘅時候，好可能佢呢一邊就已經係 mix 緊另外嘅隻歌，跟住你就會係單，一定係單邊嘅，係咪？單邊咁樣咧，就戴一單邊嘅 headphone， 跟住就喺度聽緊另外嗰隻，佢即將要將 One Night in Bangkok 同佢 mix 埋嘅兩隻，跟住佢就係都係咁樣咯。我覺得嗰陣時候佢係唔使放手嘅，佢應該係有啲 嗰啲音 啊。我講緊嘅就係話佢鎖死一另外一隻即將會 mix 入嚟嗰隻咧，其實佢係有一個位，其實可以係。停咗佢先嘅，咁啊等跟住佢 佢哋嗰啲同我哋嘅， 捽下捽下之後嘅話咧，一放手嘅話咧，兩首歌係一齊唱， 好型 啊！嗰 啲係 好 曬 意嘅， 黑膠嘅日子嚇，唔知你有冇經歷過咧？ 我有啊， 係一種共同嘅回憶嚇， 係一啲集體嘅回憶啊， 冇錯， 而家都仲有嘅。 凝望你，我突然渺小，故意面前发表，可否引诱你眼睛动摇？回望我，我渐快心跳，快要面红发烧，才用笑遮掩眼睛装轻佻，很想将心事放低，很想将心灵接轨，有无事若同在我 I will be alright， 烦闷感觉都熟悉，令人懊恼东西沦为小问题。Every day is a better day. You make my life a better place. 难得我路上有你，灵感也一一处起。Every day is a better day. 时刻都要一起，微笑眼界寻找到新惊喜。Baby, you made my day.我就如看窗，每秒漫游世上，竟感应到最美好日常。还为你锻炼我修养，会怕贸然跌身。No， 甜蜜到开始会懂得思想，很想将生活记低，盼一起将生命发挥。有无事若同在 ，Oh I'll be alright。常幻想你的一切，细微到每一刻，随时都着迷。Oh, oh, oh, every day is a better day. You make my life a better place. 难得我路上有你，灵感也一一处起。Every day is a better day. 时刻都 enjoying the sunshine, yeah. Living was so fine, girl. Let me be the best for you. No, no, no. Every day is a better day. You make my life a better place. 往后有幸遇见你，提醒我珍惜自己。Every day is a better day. 只可多要一起，梦想似你。 有个听众咧叫 Yoyo 啊，佢支持阿马小强嘅，佢系男女或者夫妻啦，分开啲衫洗咧，有时都有原因嘅。譬如 Yoyo 佢系咧，我同老公啲衫咧分开洗嘅，点解咧？因为老公有时出去应酬啊，咁啊嗱，佢未必食烟嘅，但系应酬咧就嗰啲场合会有啲男人食烟啦，咁样，甚至有雪卡味啦，咁样，咁啊 Yoyo 就我唔中意嗰啲味道，所以咧就希望咧，老公啲衫同我分开洗，就呢个原因啊，咁样。 哦，咁得意，但系你洗嘅时候咪会洗晒噶啦嘛，已经。 嗯， 哦，唔紧要啦，唔紧要啦，各有各人嘅自己睇法。 咁另外咧，佢话佢支持同居先结婚，因为咧佢就咁样咧就可以唔会后悔。佢叫佢仔第时大个一定要同女朋友同居一阵先结婚啦，咁样。即系唔同居唔赞成结婚，即系一。 我都同意嘅， 呢个 Yoyo 嘅一个信息系啦，咁样咯。其实嗰阵时咧，即系呢一个黑胶唱片，仲有一样嘢，如果我哋作为电台嘅主持人咧就會見多啲啦，就是、可能咧嗰啲唱片公司咧為咗增加個播放率咧，或者要吸引眼球咧，好多古靈精怪、奇奇怪怪嘅我哋叫 promotion copy 咧，即係宣傳唱片啊、 嗯。 其實我哋而家香港電台嘅圖書館咧，仲有一隻擺咗喺度嘅，當時都係其中一隻，我覺得幾搶眼嘅，就係、是、一隻好似星形嘅一粒星咁樣嘅，有啲棱角嘅，一隻粉紅色，係歌星係陳慧麗。你而家睇下 library 仲擺咗喺度嘅，代表住一個年代咧，即、就、係、是、一個黑膠唱片曾經。顯赫一時嘅年代咧，咁、那個唱片都幾得意。你會覺得擺隻星落去，即係個星形嘅唱片，擺個唱片轉咧，那個感覺係好得意嘅，即係唔同你做咩隻黑色嘅圓碌碌嘅唱片嘅。 嗯， 記唔記得嗰啲年代收好多啲 古靈精怪嘅 顏色啦， 顏色都係啦， 係 啊，白色啊，係嘛？ 白色嗱，因為我知道做 TVB 勁歌金曲咧。第一次收到的人寫住我個名嗰啲唱片，我係好 邊個俾你？ 應該要俾你嘅。 記得嗰陣我哋做勁歌金曲， 佢都係 research 嚟噶嘛。 哦，你竟然唔記得啊？ 我 唔 記得 邊個？ 係咯， 你竟然 你講到咁深，係咯咁深印象。 我真係唔記得咗邊個，全部白色嘅，係啊，白色嘅。咁但係嗰陣時我哋真係好中意。 即點係白色定係中間嗰個白色 㗎？個套係白色㗎。 但係大家又有留意喎， 套一定 係 白色 㗎。俾我哋嘅電台嘅 DJ 播放嗰啲咧，通常都係佢未出大碟之前就會俾我哋播 宣傳期。 嗰啲亦都係好得意㗎噃，就係、是、其實佢中間嗰、那個嗰塊嘢咧係冇寫任何嘢嘅，但係仲記唔記得？係、白色嘅嗰塊嘢，即係可能係手寫，可能係就張國榮嘅風格吹。 白碟嚟嘅啫。 白碟啊，嗰、那個叫白碟 咯。叫白碟，我唔記得咗啦，因為太耐。 講緊嘅唔係嗰只碟，係白色。 中間 嘅 label， 但係中間嗰個 label 係未出嘅，係啦，咁就佢就會只係寫咗個名係乜嘢，係俾我哋播嘅。嗰啲嘅話，而家係好貴嘅。 我知 道 啊， 係啊，冇嘅，每一隻碟只得一隻歌嘅， 係啊， 係咪？記唔記得？ 我記得， 嗰啲叫 promotion copy。 係呢、這個我記得。咁另外咧，我其實都好中意唱片咧，就係、是、因為咧。嗰啲設計咧，你好似有雙封套咧、打開嚟咧，裏面嗰張 poster 咧又好正，係、啊，呢、這個呢、這個係啊，我記得我儲過咩咧，有陳慧嫻啦、陳百強啦，你哋有冇貼呢啲海報啊？我覺得呢個唱片嘅即係藝術價值咧，就係、是、 以前海報係其中一個即係、就是、青年人最中意嘅，所以啲 Youth Magazine 都會送海報， 係啊， 係 啊，送啲日本偶像。 你 CD 咁細盒，你攝張海報啊， 攝唔到 嘅，攝唔到啊，除非佢有啲特別嘅 packing。我都見過嘅嗰啲 CD， 就係又再做一個封套出嚟嘅。 跟住係啦，你又會見到嘅就會喺街嗰度有得賣啦。 嗯， 係咪？即係嗰啲 poster， 你會喺街，你會街度買嗰啲 poster 噶嘛？ 係啊， 即係好似Wham 嘅 poster 咁，就你會另外 好大張， 係啊，你會翻去咩咁貼㗎嘛？係啊，呢啲都係嗰啲我哋以前嘅集體回憶咯。不過講開，你話有一啲唔同顏色嘅黑膠唱片咧，其實我係好早好早之前咧。未喺自己加入咗呢一行之前咧，我已經喺屋企嗰度係有呢啲黑膠唱片嘅。

有市民說有關安排雖然令人感到困擾，但明白是為了應對疫情有需要遵守。亦有市民說由於不懂得安裝安心出行，所以選擇不進入大樓。有長者說要靠職員協助填紙仔，有賣乾貨的檔販說有顧客向他表示如果要安裝應用程式就不進入大樓，擔心生意會受影響。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說政府會按衛生防護中心轄下科學委員會建議安排為特定群組接種第三針疫苗，希望本週內公布相關安排，預料本月中前開始為這些組群打第三針。聶德權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優先接種第三針的目標群組主要包括60歲以上、醫護人員或職業屬高暴露風險人士、長期病患者、免疫力弱例如癌症患者、器官移植人士等。被問到因應開展打第三針，會否再延長社區疫苗接種中心服務，聶德權說不能夠長時間維持這麼多間社區中心運作，但是會確保有能力做好打第三針的工作。因應適齡學生人數下跌，有學校需要縮班，當中並沒有官立學校。教育局說經九月點算學生人數之後，本學年共有兩間公營中學只能開辦一班中一，學校需要向教育局申請發展方案，包括由辦學團體注入額外資源，和其他學校或機構合辦課程，和其他學校合併進行特別試學等，以繼續營辦。至於小學，教育局說由於學制和課程編排和中學不同，因此即使只能開辦一班小一的學校，亦無需向局方申請發展方案。天氣方面，一股清勁至強風程度的偏東氣流正影響廣東沿岸。本港今日部分時間有陽光，吹和緩至清勁東風，今晚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明天部分時間有陽光，風勢較大，本週中至後期有一兩陣驟雨。現時氣温是27度，相對濕度70%。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5093点，跌283点，成交金额77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49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527点，升7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保利协鑫能源3.29，升1.31。腾讯控股469.8，跌11.2；比亚迪股份289.6，跌7元；盈富基金25.22，跌3元；美团系267元，跌2.6；阿里巴巴159.2，跌3.8；李宁84.15，跌2.35；药明生物111.5，跟6.9；吉利汽车26.3，跌7.5。长城汽车33.9，跌个二。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8，日元114.2，瑞士法郎0.917，加元1.238，人民币6.404，英镑对美元1.369，欧元对美元1.156，澳元对美元0.751，新西兰元对美元0.717。日经平均指数报29548点，升655点。港金现价报16560元，跌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46.63美元，卖出17852.2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荔枝角道去美孚方向，近住南昌街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界限街。重复多次，就是荔枝角道去美孚方向，近住南昌街有交通意外，排到去界限街。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去芜湖街。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筲箕湾道去柴湾方向，近住太康街一段挤塞，龙尾康山花园；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坚尼地道去翻皇后大道东咧，都系车多，排到去凤凰角对出。咁喺九龙方面，弥敦道去尖沙咀，近住金巴利道一段挤塞，排到去佐敦道。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尖山隧道出口九龙、深圳湾公路下村来回、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同埋东涌长东路愉景湾隧道口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当揸车去到同轻铁路轨交界嘅路口嘅时候，谨记要遵守交通灯号，千祈唔好冲红灯啊！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妇女事务委员会嘅自在人生自学计划，为有兴趣终身学习嘅妇女提供唔同范畴嘅课程，等佢哋提升个人能力。用正面态度面对挑战，新一季课程已经开始接受报名，详情可以在各区民政事务处索取。查询计划详情，请致电2915-2380。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nice 蕙兰。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我觉得要懂得感恩同埋谦卑，因为我哋嘅生命好短暂，每一秒都好珍贵。同埋面对世界呢，要保持一个小朋友嘅心。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至一点，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翻嚟我哋风骚快活人啦。27度气温，相对湿度69%。 心理测验时间。 其实最初咧，我哋为咗小强哥咧设计呢个环节嘅。 点解啊？等佢 睇下佢个臭皮囊咧，会唔会有即系啲好啊坏嘅倾向咁样？ 哦，都唔会啦，系啦。 点解唔会？ 放弃啦，已经系啦。 知唔知咩叫无声的抗议啊？ 哦，理得你，可以啊，冇问题啊，可以嘅。你中意点都得，系咪？臭皮囊真系臭皮囊啊，系咪？唉。 好，咁啊，开始边个问先？ 我先。 梗系你婆婆啦。 就系好心理婆婆啦。 梗系尊重你。 其实很多时候为什么我们会有心理测验呢，就是我想每一个人呢或多或少都会伪装自己的。不是不好的。 保护自己。 但当你一出来社会做事的时候，你说下下都要做我自己的话，我鬼不知咩。但其实有时你在一个社会上面的话，你都很可能要有一些的做法，或者叫做识做人。 是啊。是 我 又 觉得 其实圆 滑一点啊，又或者是令到大家舒服一点啊，我觉得无可厚非的。 没错。 是吗？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你偽裝自己未必是一件不好的事，當然如果你偽裝到去到一個時候就完全沒有自己，那就是不行了。所以就有心理測驗，其實有時都可以呢給自己可以有一個另外的思維的，就是其實真正的自己究竟是個怎樣的人呢，是不是？好了，我想問一下啦，在座的兩位啊，覺得自己是一個適不適得看人的人來的？有些人的眼光是挺準的。 我覺得我 OK 啊。 是。 即系我睇通你两个， 睇通我啲咩？ 是举例说明之，请你娓娓道来啊！首先讲个大佬先啦，系啊，你点睇佢 咧？我知道佢咧，嗱， 有啲微微 角 角嘅地方， 有嘅，有嘅，有嘅。佢大体上都一个好人嚟嘅，吓咁。 大体老师啊，大体上， 大体上都系一个老， 即系大致上都系一个好人、善良嘅人嚟嘅。咁我觉得佢有啲 唔系嘅咩？ 啊，都有識啲唔係嘅咩？ 有，唔係好上唔係一個好人。唔講其他人咧， 你令佢好尷尬。佢而家開始諗緊點樣講。 係，我都喺度 兜嚟兜去。係啊，係啊， 我都話唔會。 你頭先又話直言，恕我直言啦。係 啊， 佢大體上面咧，嗱呢啲咪就偽裝咯。 嗯，聽埋先，點啊？咁心機點啊？你讲埋先， 唔系我只不过喺度分析紧你，其实讲呢一番说话，其实 即系你又再分析啊？啊，好， 已经喺度伪装紧噶啦。如果唔系嘅话，你直言咧就唔会话嗰啲即系咁好听嘅说话啦。 唔系我先讲咗好听嘅先，唔好听 一啖砂糖一啖嘟， 唔系又唔系咁个人都系咁噶啦。 你， 我觉得啊大佬有时咧佢 嗱，其实你讲呢一番说话，佢已经系喺度睇紧你嘅眉头眼额，而去讲啲咩嘢咧？呢一种咪一种修饰咯。 啊，系吗？ 我觉得系咯，你明唔明我讲紧乜嘢啊？ 系 啦， 绝对 系，其实你都系会有啲嘢就住 境，冇错啦， 系啊，都系一种。 咁我觉得反而大陆咧就好少呢啲嘢，佢好直嘅，吓佢有时佢唔系好修饰嘅， 唔识修饰，唔识修饰。 因为我自己觉得，因为佢系一个大佬嘅身份， 唔系， 所以 打招身份。 嗱，佢永远就系咁样嘅，人哋一话 佢 咧， 佢就话唔系， 我最浅层嗰个， 我服侍大家， 嘥气啦。 真系 唔系，因为我真系觉得系咁样嘅，因为我觉得个平台 系 一个团队， 少少嘅。即係預見啦，可以同意可以唔同意嘅。Sarah 是一個好直不甩嘅人，佢係有碗話碗有碟話碟嘅人嚟，佢完全唔收飾，係冇錯，會得罪人。但係如果你同佢拍慣咧，咁你就即係知邊啲係刀嚟嘅，知道呢啲係外援係即係一種策略嚟嘅，或者佢講完射完就算數咯。 係咯，就係搞掂咯。誒講得好好喎，覺得你講我 好大體。 大體啊！ 嗰人係大體老師 啊！嗰人係大體馬老師。 你應該做大體。 喂，我有機會，我真係都想做大體馬老師啊！幫下 啦， 幫下啲學生啊嘛！ 大體馬老師， 個人定要啫， 唔 係個個都要噶，大佬。係 啊， 係啊， 臭皮囊要噶， 係啊， 臭皮囊要， 一有個耳字就弊啦。 係啦，咁啊，大佬咧覺得自己睇人準唔準噶？ 我麻麻地， 有冇眼光？ 我麻麻地，其實我傾向咧，我當每一個人都好人嚟嘅，系啦，我唔会觉得诶呢个人咧会唔会算我咧？呢个人会唔会第时都好衰？我唔会嘅，我每一个人我都相信佢应该系好嘅。人系个人之初性本善，我 系 支持呢种讲法。不过即系当呢个社会上你知啦，大染缸嚟噶嘛，咁有啲人咧可能系因为人啦，因为环境啦，等等等等，佢会变咗一啲走歪咗咯。又或者有啲人基于自己嘅想法啦，有啲人咧系咁噶，即系总之佢中意嘅点都得，佢唔中意嘅咧，你就算做得好好咧，佢都会觉得垃圾啦咁样，所以必须要接受社会上系会有呢啲人，咁慢慢我就会睇得透啲咯，系啦，会松容啲啦，因为以前睇到一啲唔好嘅人讲一啲好难听嘅说话会好辛苦嘅，即系会觉得好痛苦嘅，点解会佢咁闹我嘅咁，而家会比较豁。即係 豁 出嚟啦，豁達啲啦，咁樣咯，係啊！ 你哋問我，你哋問我 啊！你點睇 咧？ 嗱，我覺得咧，我唔係好識睇人，但係我覺得我有時有啲第六感幾準，應該咁講，係啦，有啲嘅感覺。嗱，我唔知咧兩位有冇試過？譬如可能啊，就係認識一個新嚟嘅人啦，好可能啊，就你望望佢個樣，或者佢一啲小動作。或者佢講嘢嘅時候咧，你會有一啲語氣上，你會聽到嘅就係，呢個人咧來者不善，又或者呢個人嘅話唔係咁簡單。我會有啲咁嘅感覺啦，但係多數嘅就係第一下認識一啲新嘅人咧，你對佢冇乜框框，或者冇咩人其他嘅介紹嘅話咧，呢啲嘅感覺咧，我又特別準嘅。你有冇試過？去識一啲新嘅人，你會覺得就係、是、呢、這個人來者不善，但係點解個個人都好似覺得佢咁好嘅？但到最後尾 find out 嘅時候，你會發覺就係、是、呢、這個人原來真係算人嘅，即係類似係啲咁嘅情況，我都有試過。 呢样我又冇试。 如果你要好刻意咁就去，你叫我去分析一个人嘅，我觉得我都 OK 嘅，系啊，即系我都会知道有啲人可能系小心啲啦。我又觉得其实每一个人都有佢自己嘅性格嘅， 系 啊，都有佢好处同埋唔好处嘅地方。其实有时咧，如果你识睇人咧，我觉得系会比较容易啲。 令到大家舒服啲，我覺得係可以接受嘅。 好啲㗎，係啊。不過呢個我相信係由經驗帶嚟嘅，即係睇人呢一樣嘢。即係最初入嚟社會，你覺得未必識咁，好似你咁樣睇人 咯。係啊，係啦，都係嘅。好啦，咁既然我大家都已經分析過，就係自己係唔係一個即係識得睇人係咪好準嘅人之後咧，而家就嚟心理測驗啦。 好，入正題啦。 得啦，得得得得。咁究竟你識唔識睇人咧？咁樣，我而家咧就即刻同大家講下啦噃。先問一問你，假如你去一个地方嗰度旅游啊吓， 旅游 你会做唔做好一啲攻略咧？好多时候大家都会中意做一啲嘅就系旅游攻略啊，或者去一个陌生嘅地方之前咧，会买啲书睇下，或者系同一齐同你旅行嗰啲人商量下，又或者甚至乎个会参加啲旅行团，又话应该要参加边啲啊，等等等等，系咪？咁究竟你要做攻略嘅去到乜嘢嘅地步咧 ？A 会大概了解嗰个地方有啲咩景点。B 唔做，去到先算啦。我有啲咁嘅朋友噶，我好惊啊。C 跟住朋友去，因为好可能嘅就系你个团当中，可能有一啲人佢已经 有一个熟啲嘅， 又或者去到嘅时候咧，有一啲朋友喺嗰边接待你嘅，咁、我就唔理啦，我交晒俾个朋友，系啦，佢话去边度食饭就边度食饭，去边度玩就边度玩。而 D 就系做，并且严格遵守，按照自己嘅攻略走。 嗯， 系啦，就真系俾可能。你係 A 係咪？大概知道有咩嘅景點就算啦。 係啊， 去到嗰個 go with the flow 係咪？ 冇錯，因為我試過 D 咧，其實好辛苦嘅。 大家咁話啦。 你周邊啲朋友好辛苦嘅。 係啊， 即係喂四點啦，要去嗰個塔嗰度睇啦。 旅行團就係咁。旅行團就係 從來唔會， 因為咧佢點解佢要交代啊嘛？如果有一個家庭話喂，又話去嗰個唔知咩橋嘅冇去到，投訴佢咧佢就。真係好麻煩，所以佢今日應承你四個景點咧，就算你點樣講咧，群拉夫咧，佢一逼你都要去曬，除非咁啦。嗱，而家真係趕唔切，我哋除非咧食飯咧十五分鐘要食完，制唔制咁樣咯？團隊精神， 冇錯。係，我都係。 B 咧，啲人咩話 ？Sorry。 B 就係唔做嘅，去到先再算嘅。 我又唔， 我亦都有啲朋友係咁嘅，佢話咁樣咧就係真真正正旅遊嘅意義啦。你去到一個陌生嘅地方。 唔係㗎，佢有佢嘅意思， 佢有佢嘅意思㗎，亦都 除非佢 迷路， 同埋佢唔介意 miss 咗啲景點咯。我唔係一定要睇桂河橋， 係啊， 我唔係一定要睇咩大佛廟，我唔係一定要睇。 冇錯，佢話往往迷路就能夠有一啲嘅 surprise 嘅嘢，會遇到唔同嘅人啦，又或者佢就去咗啲地方，其實基本上係其他人唔會去嘅， 係 啊。 Sorry，C 係咩話 ？C 咧就係跟住朋友走。如果你的團裡面或者是去到當地有朋友的、你就會什麼都交給他們了，亦都有朋友是這樣的， 有 是不是完全自己不會有任何的想法的。 不過 C 呢其實不是不好的，但如果你的朋友都迷路或者他都說自己認識，其實他都是半桶水那些、 就 避了，那你就跟錯人的了， 那你一定不是選這個咯，是不是因為你考慮嘛、而 D 呢就是你會做的並且會嚴格地遵守自己的攻略咯，都是 A 是不 是、 就是大概知道有什麼景點、去到就去，去不到就算 了， 是 我都是傾向這樣， 不要令到自己的旅行那麼辛苦。不過呢其實我覺得呢都有一些盡情的、我最初的時候呢自己去自由行所謂我是會嚴格遵守自己所定的地方的， 我都 是, 以前 是最近這幾年才是這樣的、 其實 B 我都試過的、B 我都試過、那時候去布吉島呢就只是想著總之布吉島咯這樣、落了地之後即是在飛機場落了地之後才走去那些 tourist center 呢、逐本揭逐本揭、但你會發覺有一樣就是很浪費時間，即是你可能兩個小時你仍然 決 定不到去哪裡好，因為你就這樣看那些本本都好像很吸引， 當然啦，去到就不是這樣的了， 你旁邊的人就就猛的了，開 始 是啊 沒錯，是啊，快點叫你啦， 已經有四班機器人走了， 又真的 你還在那裡揭緊是 啊，沒錯， 最後 呢 就是千揀萬揀揀了個難登盞，揀完之後去到那個酒店，哇原來看相同個真實這麼遠的， 是啊，是啊，就是這樣咯，所以其實都害怕的，你說你什麼都不做真的沒什麼可能、但我又見到有一些朋友他是這樣呢，事實上他們又真的每一次都是一個 adventure、他們覺得 是一個冒 險， 是很開心的、即是所謂叫做迷路為了看花嘛， 沒錯， 就是這樣 花 什麼花都好餃仔花好，那就是大家都是 A 啦、是不是好啦，那這個其實是測試什麼呢，是測試 大家睇人究竟个眼光准唔准嘅。咁既然咧，我哋在座喺直播室里面三个都系 A 嘅话咧，测试嘅结果就系你睇人嘅眼光系好准嘅、 嗯。 其实咧，你嘅观察能力咧系好强嘅。你只要咧跟一个人咧讲几句说话，或者睇下对方嘅眼神同埋动作咧，大致都能够咧判断到对方嘅性格、人品系点样嘅。虽然你睇人好准啫噃，但系如果对方唔系嚟欺骗你嘅话咧，你系唔会当面去拆穿佢嘅。 当然， 即系如果你知道 佢、 就是、 都系一个唔系几好人噶啦， 或者你 又 信唔过啦，嗱你 唔 会拆穿 佢 嘅，冇错，即系好似对小强咁啦。你凡事咧都会俾身边嘅人留一点面子嘅，所以大家都好尊敬你，喜欢同你做朋友噶，系咪好准啊？ 好准啊！ 其他啲唔使讲啦，好啦，咁如果系拣 B 嘅咧，咁啊拣 B 嘅咧，你睇人嘅眼光唔准。但是第六感好强、 欸、 你不是一个看人很准的人，但是你的第六感特别强，他就会令你第一时间知道这个人可不可信，又或者有没有不良的居心，别人问你为什么你讲不到原因的、总之感觉， 总之就是 啦，即等于我跟你们分享，我有时有这种感觉的、你很可能会经常会觉得感觉某个人他是一个好人，第六感很准这件事呢，但是就不可以太依赖，有时会看错的， 对、 啊、因为很难保证每一次都是准的，所以你应该要多多学习怎样去看人、 知道 就是这样。好了，而另外揀 C 的呢，揀 C 的朋友又会是怎样呢？我们又看看了。揀 C 的朋友就是你跟陌生人接触会保持一定的界线，只要看清对方才会放下戒心去跟对方接触。但是毕竟人心都是隔着肚皮、最厉害的看人技巧都会有失败的时候的、谁都不能保证一辈子都不犯错，但是犯错也都是让你下次看人更准的一个，即精准的一个方法。正是所谓的就是经一事就长一智， 从失败中学习， 是 今次看不准下次会准， 没错。如果你选 D 的朋友又是怎样呢？你基本上是不会看人的， 不理人的， 因为是的，我觉得我以为你会选这个、因为你内心善良，觉得每一个人都是跟自己一样、 这个又似啊大佬， 他是不是应该选这个、是不是应该选这个， 不如你选这个吧。 我是参加很多良团的以前， 但系咯，其实佢应该拣呢个。 但系参加得多，后来就厌倦咗嗰种咧行军式嘅方法啦，同埋有啲唔想去嘅、我都系有一次我去到好唔想，我净系坐喺个旅游巴，我唔落车啦。总之我唔入， 好似靓仔 咁。我唔落， 你翻完啦，扯我真系。咁咯，嗱，以呢種人嘅話咧，冇咩壞嘅心思，即係其實佢唔會 算 人嘅、 啊， 所以咧，你睇嘢嘅話咧，好容易被表面上迷惑，係咪好準？ 啱啊， 係啊， 以為咁就咁，看山以為係山， 看水又以為係水， 看美女以為係 美 女， 原來係人妖。 冇錯，你係唔係感覺到自己身邊嘅朋友特別多咧？但係你需要嘅時候嘅話咧，能伸出援手嘅人又未必有好多喎、 明白。 咁樣咧就係你唔會睇人嘅後果啦、你要記住，害人之心不可有， 防 人之 心不 可冇。 小心啊，馬鄧 強。所以你應該咧要睇清楚周圍嘅人。唔好喺没必要嘅人身上浪费时间。 好，一致通过。 哦， 将啊大佬由 A 改为 D 通过。 直头系佢嚟噶。 系啦，你冇得唔认。 我哋眼中嘅你就 系 咁样。 系、哎、好啊，多谢啊。咁啊，十二点钟之后我哋会继续有心理测验。 好。 好啊 ，Jen 啊。 星之静就系、是、呢首歌嘅名啦。去到十二点，新闻财经消息。 车声已旅，钟声已旅，需要睡觉了。宇宙悄悄，烦嚣声太倦，号哭声太倦，需要睡了，沉睡。处挂心宵，在耳畔哼，让你听没有旋律歌声哼，让你听没有尘埃的静，请生命放下的节声，在唱咏没说话哼，脉搏声然而似风轻轻轻，听见梦音。请呼吸带领，是非已静，无阻心声。 声的顾虑，无声的畏惧，不再重要。停顿了，就要调笑评论骂战太纷扰，在耳畔让你听没有旋律歌声，让你听没有亲爱的静，请生命放下彼此声在唱咏，没说话脉搏声然而似风轻，听见梦境，听呼吸带领是非已静，就这生命声之静，听着无字语言唱咏，没有声没有喝彩声，这么轻，听听自己心声更好听，夜曲已静，沉默倾听， 最近天气时冷时热、哦， 阿欧我知啊，小白可以点呢？ 芭比着多件衫咪得咯， 唔好净系记住自己。 如果身边有啲老友记， 记得提提佢哋。 天气转凉，着多件衫啊！ 系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无论乜嘢天气都会陪住你。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打咗未？ 打咗， 打咗未？ 打咗， 打咗未？ 打咗， 打咗未？ 打晒啦！ 我打咗第一针啦。 我咧就打咗啦， 我就打咗第一针啦。 我打咗两针啦， 我就打晒两针啦， 我就打咗啦。 我一早就打晒两针啦。 接种疫苗除咗可以保障个人嘅健康，仲可以保障你爱锡嘅人，甚至整个社区。快啲接种新冠疫苗，一齐全城哒哒哒！打新冠疫苗，保障大家。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你哋好啊，我是胡峰。点样做一个快活人？最紧要、最紧要、最紧要嘅就是健康。怎样才可以健康呢？我的心得就是多些行路，扭下拧下揈下脚揈下手，那就 OK 的了。如果行动不方便的只是喐下手，那就 OK、啊、可以令到自己健康的，千祈不要懒、啊、 记得听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放松快活人。 好，快到中午十二点钟，听紧风骚快活人。好快咧，会有十二点嘅新闻啦、财经同交通消息。翻嚟继续会有 心理测验，好心理婆婆。 嗯，冇错，千祈唔好行开啦。 系啊， 见。 要縮班，當中並無官立學校。教育局話，經九月點算學生人數之後，本學年共有兩間公營中學只能開辦一班中一，學校需要向教育局申請發展方案，包括由辦學團體注入額外資源，同其他學校或機構合辦課程，同其他學校合併進行特別試學等，以繼續營辦。 至於小學教育局話，由於學制和課程編排和中學不同，因此即使只能開辦一班小一的學校，亦無需向局方申請發展方案。天氣方面，一股清勁至強風程度的偏東氣流正影響廣東沿岸，預測本港下午大致天晴，今晚部分時間多雲，吹和緩至清勁東風，今晚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未來兩三日，部分時間有陽光，本週後期相當溫暖，亦有一兩陣雨，星期日稍後氣温顯著下降。現時氣温是27度，相對濕度68%。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數報25090點，跌286點，成交金額812億。上證綜合指數報3549點，升2點。深證成分指數報14527點，升76點。部分活躍港股嘅造價，保利協鑫能源3.21元，升1.23元。騰訊控股470元，跌11元。比亚迪股份288.6元，跌8元。盈富基金25.2元，跌3.2元。美团266.6元，跌3元。阿里巴巴158.9元，跌4.1元。李宁系84.45元，跌2.05元。药明生物111.1元，跌7.3元。长城汽车33.75元，跌1.35元。吉利汽车26.3元，跌7.5元。外幣對港元的賣價，美元7.78，英磅10.644，瑞士法郎8.488，澳元是5.84，加元6.284，新西蘭元5.58，歐元8.9879，每百日元對港元6.814，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2.318。日經平均指數報29567點，升675點。港金現價報16560元，跌8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83.83美元，賣出1784.34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Didi 讲较早前荔枝角道去美孚方向，近日南昌街的交通意外清理好，现在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在景隆街，九龙入口三线过海只是公主道过海有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车龙就在合和中心对出，是九龙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大埔的丁角路去回大美督方向，近住凤苑路一段就挤塞，车龙排到去渔角村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深圳湾公路下村来回，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尖沙咀，和东涌长东路隧道口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行政长官发表了2021年施政报告，在香港国安法和完善选举制度下，香港回到一国两制的正确轨道，香港会继续发挥独特优势，发展经济，推进中部水域人工岛和北部都会区发展，彻底解决土地和房屋问题，齐心同行，开创未来。2021年施政报告。 大家好，我是 Sam 虚，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保持平常心， 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是快活人了吧。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心理测验时间，好啦，心理测验时间，咁啊，好心理婆婆坐咗啦， 吓，系咪好准咧？今日好犀利啊！做乜笑啊？做乜假笑啊？你 唔系因为我笑就系我哋逼佢改翻啲， 逼佢改啲， 唔紧要啊，要一致通过。 都系啊嘛，我同你两个都觉得佢系 啱， 系咪先？咪咯， 咁 我自己都系咁讲。 我哋一致咧就更加肯定我哋系 A。 唔系，佢自己都系咁讲，佢人之初性本善啊嘛。 我以前系经常参加嗰啲旅行团嘅， 啊，咁啊系。 因为我人比较懒啊， 你就唔好改啦。 我又唔想谂诶食咩啊，去咩啊，坐咩啊嗰啲咁样。好啦，咁我问咯， 系 呢个咧就系关于你要拣动物嘅，不过就唔系以前玩过嘅，我记忆中吓。好啦，咁如果有一日你屋企好 relax 咁样，突然间你个门钟你嘅呢呢嘟嘟响啦，有两只动物， 左边定系右边啊？ 两只动物企喺你面前门口，打开两只动物，听唔听到啊？ 听到， 你讲一次，学生你讲一次， 门口系啦。 打开门口 有 两只 动 物， 好啦，一只咧就系拎住好消息嘅，一只拎住坏消息嘅。你觉得边只动物系拎住好消息，边只动物拎住坏消息呢？以下有五种动物 ，OK？ 啊，个 combination 嚟噶系嘛？ 嗱，你可以系老虎拣好，乌龟拣坏， 明白？ 或者咧就羊拣坏，狗拣好， 明白？好， 明明 明 好。第一只老虎， 老虎。 第二只系狗，你知晒啲动物先，先决定边个系坏，边个好消息。老虎、狗、羊、鹦鹉、乌龟，再讲一次啊！第一只系老虎，跟住狗，跟住羊，跟住鹦鹉，跟住乌龟，你觉得边只系好消息？边只系坏消息呢？ 我肯定系拣乌龟啊，好消息啦！我啲 friend 嚟嘅， 知道好拣咗未？ 坏消息， 你要拣咗先噶，即系你觉得边只系好消息？ 我知 边只 坏 消 息 咧？咁样拣咗咧，我就读出啦。 好啊，鹦鹉坏消息，我个 friend 乌龟系好消息。 O K， 我会觉得系狗系好消息，鹦鹉系坏消息咯。 OK， 你做咩唔憤氣？ 因為我兩個唔係我唔係憤唔憤氣，而我想調翻轉咯，又係。 OK， 但係我最啲中意呢兩個好事人啦，係啦，狗係好消息，鹦鹉係壞消息。 係，我同 Sarah 鹦鹉都係壞消息。 啊 哦 ，OK， 咁你咧？ 我冇揀啊， 揀咯， 我揀啊 ，OK， 因為唔係因為聽完答案， 我 哋幫佢揀 翻。我唔到答案前啊，我揀咗先嚇。羊係好消息， 係。 啊！但系狗都应该好消息噶喎， 系咪？ 我 中意狗啊嘛，因为 我都中意狗噶噃。 我谂住如果有猫， 咁好啦，我调翻转，鹦鹉系好消息，乌龟我一望四眼龟应该坏消息嚟嘅，鹦鹉好消息。 你同我调转，你特登啊作对啊？ 唔紧要，唔准啫嘛，冇所谓噶。 系，最后我哋逼佢， 最后我哋逼翻佢， 系啊，得有你炒腰。 嗱，因为基于咧，听众都有拣嘅，所以咧，我而家咧就。全部由老虎开始讲起吓， 好 老虎。如果你拣老虎系好消息嘅话，你啊希望可以啊。首先咁讲呢个测乜嘢咧？就系你理想中嘅情人，同埋你最想避开嘅情人。 哦， 坏消息就系你最想避开嘅 坏情人系。 你好嘅咧，即系话 好消息即系好情人， 好 理想理想中嘅情人。 哇，我理想中嘅好情人系温柔啦，性 得啦，唔想知，唔想知，好唔想知。 老虎吓，如果你拣老虎做好消息嘅话咧，你希望可以遇见野心大、充满活力嘅人，因为咁你就可以依赖佢。哎呀，我唔努力啦，咁样。你觉得呢老虎系可以为你带嚟幸福嘅。坏消息咯，如果你揀老虎做坏消息嘅话呢，你驚同有权有势嘅人拍拖，因为呢你 讨厌被别人拖住鼻子走啊，唔中意俾人控制。 嗯、 好啦，九啦，有冇人拣九噶？ 有好消息，我 好消息。如果你拣九做好消息，你嘅理想情人系一个可以令你无条件跟随、对你可以无条件付出同埋奉献嘅人， 嗯、 即系全心全入投入嘅人、嗯。如果你拣九做坏消息咧，你系好惊人哋指指点点，为咗令人哋咧。即系好为咗惊人哋嘅目光而努力嘅人啊，喺、 嗯、 你心目中系最差、最唔想同人交、最唔想同佢交往嘅人嚟嘅、 嗯， 即系好惊人哋对佢，诶佢个人点样，即系好怕人哋睇法嗰啲人、 嗯、 啊。好啦，羊啦， 你咯， 我而家唔系拣羊啦，我已经冇同佢调转啊嘛，而家 我佢同我作对啊，而家 收尾 系 啊。如果你拣羊做好消息嘅咧，作为你嘅理想型。首先条件你要揀一个温暖嘅慈祥嘅心、 嗯 啊、你鍾意一啲慈祥啲嘅人。 坏、嗯、 消息就係你唔鍾意被干涉或者欺压，亦都驚同一个过分安定嘅人交往。你觉得羊系过分安定嘅，日日过住重复一样嘅生活。 都系食草。 羊好闷嘅啫，我觉得。 系咪呀， 做咩咁乱讲佢羊啊。 嗯，我自己咯喎。鹦鹉啦。如果我揀鹦鹉做好消息嘅话。你是坏消息嘛？ 我哋系坏消息， 我 系 坏消息。 如果你拣鹦鹉做好消息嘅话，你喜意同一个可以氹你笑啦、好多嘢倾啦、充满活力嘅人交往， 你几好啊！ 但系如果你觉得鹦鹉系坏 消 息，你两位咯，你又好憎嘈吵，好憎人懒惰嘅，所以唔中意同嗰啲唔做好自己份内事嘅人交往，同埋嗰啲净系挂住玩嗰啲人咧，你系唔中意嘅，你系中意 你唔准、啊，你咪就咁嘅人咯、啊。啱唔啱啊，大佬？佢咪就系咁嘅咯，又唔勤奋，又中意玩， 净系过嚟玩。 系啊， 你例如小姐， 咁我都可以憎佢自己嘅。 请你留意你嘅言行， 我黄律师会寄信俾你。 系我郑重宣布。 得啦，我听日谂下，我就我同你道歉啦。 你个矛，闹完就道歉。 你又话你自己好明白我 嘅，一啖砂糖一啖砖啊嘛。 我头先先讲话就好明白。 O、okay, K， 打王， 算数。 好，最后讲乌龟啦。我揀乌龟做坏消息噶、 啊， 好情人。 如果你揀乌龟做好消息咧，你嘅理想情人系一个真诚啦、慎重，喺你需要嘅人、需要嘅时候咧，永远喺你身边嘅， 即 系唔会离开嘅， 系咪？ 坏消息啦。我啊吓， 你 最想避开嗰啲行动迟缓、目睹冇趣、严肃嘅人，同埋唱歌又嗲嗲声嘅。 咁你呢个人就唔好同佢做节目。 对，即系嗰啲一唱歌嗲嗲嗲，清风嗲嗲。呢个咧，我唔知边个。 你俾一年时间， 好熟口面呢个咩？ 下一次台庆我要弹吉他。 关你事。秋空去趟旅行。结伴回斗，似往日那亲密。今天打起精神，与家中的灯，餐桌够了，要与你倾诉最近。又慰问世界在变更，到了节日更挂念至亲。比起交错见面，由你抚。人生可发生失意跟欢欣，难得一转身温馨都有心，仍会有几人能够使我勇敢，曾经失散都不怕它低温，唯一印象会最深的亲人，一拥驱走了灰暗，有个人当时 唯一跟着我最亲的亲友，一拥他就要归咎，哪怕再多短促秘密问，或是寂寞地导引，或是各有各脚印，最后都肯为我等，明天的错失都有把声音提醒，小半生吸取的教训，明了有几人能够使我勇敢，人海中诞生几下的假设，谁终于直女和我坐最近，不可分开的这种亲。 好啦，翻嚟我哋嘅节目啦吓，呢、這、一个歌咧就系叫做《这种亲》啊 ，Jenny 唱出嘅，就系乔家的儿女嘅宣传歌曲。 正啊！ 好啦，翻嚟心理测验到 好嗱， 心理最、 啊、 最深近时啊，最深近哦、啊，你自己话自己变态， 系啊， 最变态嘅。 我冇变态，我冇讲啊， 系啊，我话唔系话都惊你。 完全变态定系不完全变态？点样讲啊？记唔记得以前嗰啲 ？Totally 记唔记得？ 唔记得。 不完全变态同埋完全变态，讲紧昆虫啊嘛。 哦 哦，记得啦。蝴蝶就四个阶段就 完 全变 态，系啦，有啲 真 系犀 利啊， 犀利啊！ 由蝴蝶啦，跟住 由蚕蛹开始， 啊蚕虫，跟住一个茧，跟住 破茧而出。 咦，四个阶段少一个， 系咪啊？是但啦， 唔 关事咧。 到你 好嗱，而家咧，你就喺个屋企摊咗喺度个沙 sofa 嗰度，而家咧有四样家品。要你揀一樣你最喜歡的、 即是攤在邊處是嗎？ 攤在你自己的，不是你攤在沙發， 攤在沙發 那裡，看個客廳、有四樣東西，你揀一樣你最喜歡的東西。 揀嚟做什麼？我想問 你揀了先啦、好不 好？嗯，對，乖啦，不要這樣， 你 來，不要車輪他，你繼續啊。 第一，A，抽象畫，我畫的，一個很漂亮的抽象畫。B，一个花瓶、Sarah 整的、C 一个烛台蜡烛台、D 就是一个揽枕好靓嘅 最中意啲咩 系啦如果呢四样嘢抽象画 A 抽象画 B 花樽、C 洋烛台、D 一个爱心揽枕、 我要揽枕 洋烛台因为我中意点蜡烛嘅 OK 你要 洋烛台 C 洋 我要揽枕、 我拣咩 因为既然摊喺 sofa 梗系揽枕好似合拍啲咧 唔关事噶佢讲唔讲或者佢摊唔摊喺 sofa 都得噶系啊总之你环顾你自己屋企系嘛即系所有你自己最中意嘅啲 即系唔好理我系咪摊喺度 未必 咁你可唔可以读多一次个 option A 抽象画我拣抽象画、B 花樽 C 洋烛台D 爱心揽枕一个好靓嘅揽枕， 我都系揀揽枕。 OK， 你都系揀烛台， 都系揀烛台。 好，其实呢个测验咧就系话你测你咧你自己内心想渴望自己有啲乜嘢嘅特质。 哦， 你渴望自己，你唔系而家暂时 即系暂时未必有呢个特质。 你自己渴望自己系乜特质啊？ 我拣咩啊？抽象画嘅，我内心渴望嘅咧就系有拥有松容嘅态度，好似阿 Sam 话 你好松容，你松得滞啊，其实 我都觉得 你做嘢嘅态度， 你应该系要咁谨慎。 OK， 两位留心听住。内文啊， 你唔知缩啊！ 你 唔 好理我哋，我等我同我倾偈啫嘛。 你直接 冇，唔系，我冇夹过 你 哋。 你唔系缩系哚， 系啊，你系抌哚， 抌哚系啦，系啦。 之前就哚啫喎，冇个抌字喎。 我咪就系话啦，哚都算啦，系抌哚。 你 系 晋级进阶版。 我听住我好严肃咁样讲， 好严肃啲。 你本身系一位好有品味嘅时髦人士， 系睇咗答案先拣。 我都觉得 一定系，点会无端端跟住自己读一篇嘢赞自己？ 一次， 你又唔系我自己讲噶，系咪啊？ 系啊，佢赞 我， 佢话我有，佢话我有 taste 啊。 冇错，佢你本身系一个冇品味。由于对自己的外貌充满着讨厌和没有信心以及带给别人第一个印象非常平平无奇所以他特别在乎内心希望成为就是松容不迫的那种人随时带给别人就是举止慌张 唔係冇亂講，因為有人玩緊嘅。 我真係代表， 我真係咁嘅人咩？咁樣 代表呢個心理測驗嘅作者， 係啦， 正式講啦， 而家係真嘅，係啦，而家真嘅。佢話本身係一個有品味同埋時髦嘅人，因此咧對自己嘅外貌同埋帶俾人別人嘅第一個印象咧係好在乎嘅。系咩？我唔覺得你係嘅。 係、 已經在乎咗 啦。你屋企有冇任何畫？唔好話抽象畫。你如果仲咁中意畫嘅話，你有冇曾經買過一幅畫？ 裸體畫就係嘛？ 有， 真係有。 有。 哦 ，OK， 好啦。咁啊，內心渴望成為咧從容不迫嘅嗰種人，隨時帶俾人咧有一種舉止優雅又不失風度嘅感覺。建議可以咧就學習從深呼吸開始做起啊。遇到緊張嘅事嘅話咧，千祈唔好慌張 ，take a deep breath。又或者就是思绪会变得更加清晰和做事有效率的。 嗯，好是但啦。 你 我觉得不是他。他一定是看答案先。 我都觉得是。今次呢就是收音机旁边的朋友如果是揀花瓶内心渴望的就是源源不绝的财运。嗯。内心极度需要被填满尤其是物欲特重。而内心的深处那最渴望是源源不绝的财运。譬如对股票啊这些特别上心的。投资一定的风险建议要小心一点看看就不要吃亏了。好啦 ,C, 揀烛台的我李丽睿啊。内心的渴望变得性感无味的。你的感情丰富对于爱情是抱着憧憬觉得自己的外貌看起来呢太有亲和力了即是太好人了。异性都当自己为好朋友所以内心最渴望的就是有其他的就是拥有性感的氛围。希望能够藉此提升自己的魅力爱情能够顺利和开花结果的。 不准是吧 不准嘛。 而 D 就是大佬内心渴望的就是极佳的社交手腕。你的心思咧细腻啦，而且充满住正义感啊！在乎朋友的你，内心最渴望拥有就是优秀的社交手腕 嘅。因为我冇乜啊， 希望自己拥有好的口才，你有咯。去到任何新的环境交朋友都不会感到尴尬，我觉得你有啲嘅。咁、你可能咧就系尽情咁表现自我，你都系争啲 嘅。 系啦，不如咧担心别人嘅异样眼光。 嗯，因为比较唔识同陌生人咧去接触。 我都觉得你系噶， 怕 人 担 心，担心人哋点睇你，我都觉得你系吓唔出声嘅。 多谢阿四眼龟。 一致通过以后你所有答案揀 D 就啱啦。 我觉得你应该揀 B， 源源不绝嘅财运。 好啦，12:26，听紧风骚快活。 夹硬嚟， 最后半小时我哋会有片段人间， 俾翻、你。你 好好过，难饶的冤家总有几个，谁傻得？因他的错，把一生再消磨，无辜担起多余的痛楚。曾经难原谅的一个，离流中竟好想见到我，像排烟。狠清算这刻轻易讲和让他终可安然地离别我原来不只伤他同时如此伤我难眠的夜来磨都听得到宁静默最后看清楚世上那位可使我难过只得在意的可伤我伤我，难免。 得到宁静么？当为我解锁障碍我心的千错万错，皆修道里的小风波。 好，十点二十九分，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廿八度嘅气温噶啦，上嚟湿度66%嘅。今日天气大致天晴啦，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嘅东风嘅。咁我哋翻嚟咧就会有呢一个片段人间。咁我哋一阵间喺呢个香港电台第二台再见。而家唔好行开住啦，先听新闻报告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大埔新娘潭路昨晚发生致命交通意外，造成两人死亡，五人受伤，其中一名伤者情况危殆。23岁私家车司机涉嫌危险驾驶被捕，正被扣留调查。事故涉及三架私家车同一架电单车。警方话，一名20岁男子晚上10点几驾驶一架私家车沿新娘潭路往鹿颈方向行驶，在近凤坑加乐径时，同另一架由41岁私家车司机驾驶的私家车迎头相撞，后方一架私家车怀疑收制不及撞前。一架电单车亦怀疑闪避失控翻侧，迎头相撞的两部私家车上司机都分别被困，要由消防救出。41岁司机当场死亡，至于20岁男司机送院后不治。车上24岁女乘客送院时亦昏迷，其余涉及意外的后方私家车上的23岁司机、车上两名乘客同埋电单车司机送院时清醒。政府表示已经向大约81万名合资格市民发放第二期消费券，他们是在9月1日获发第一期消费券，今日内将陆续收到手机短信或应用程式推送通知。至于在12日获发放第一期消费券的市民，将在下月1日获发放第二期消费券。发言人提醒市民，第二期消费券金额3000元，有效期3个月，即是同第一期2000元消费券同于明年1月31日到期，未使用的消费券余额之后将自动失效。发言人又提醒，选择以八达通收取消费券的市民需要到公共交通费用补贴领取站、指定便利店和超级市场等领取消费券。第一期和第二期消费券金额都是2000元，在第一期消费券发放后的4至7个月内累积达到4000元消费总额，第三期的1000元消费券将于下月16日发放。由今日起，除了获豁免人士之外，市民进入食环署辖下的街市需要用安心出行扫描二维码。油麻地街市台商联会主席陈元辉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新安排对街市的商贩影响不大，但批评政府没有顾及街市的人手。他以油麻地街市为例，有5个出入口，假设每个出入口都要2名保安员监察市民量度体温和处理安心出行程式的使用，就要10个人。他指出，全港近100个街市每日分2间，短时间内可能需要增加2000名保安人员，人手并不足够。食环署管工即系工会秘书刘伟德在同一节目说， 有些街市由於有多個出入口，但是不夠職員看守，如果因此有市民沒有掃描程式進入了街市，質疑當局會否要求職員為此負責。天氣方面，本港下午大致天晴，今晚部分時間多雲，吹和緩至清勁東風，今晚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未來兩三日部分時間有陽光，本週後期相當溫暖，亦有一兩陣雨，星期日稍後氣溫顯著下降。現時氣溫是28度，相對濕度65%。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5098点，跌278点，成交金额81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49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527点，升7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保利協鑫能源3.22升1.24，腾讯控股470.4跌10.6。比亚迪股份289元跌7.6，盈富基金25.22跌3毫，美团266.8跌2.8，阿里巴巴159.1跌3.9，李宁84.55跌1.95，药明生物111.2跌7.2，长城汽车33.85跌1.25，吉利汽车26.4跌6.5。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78，日元114.27，瑞士法郎0.917，加元1.239，人民幣6.405，英磅對美元1.368，歐元對美元1.155，澳元對美元0.75，新西蘭元對美元0.716。日经平均指数报29547点，升654点。港金现价报16560元，跌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4.07美元，卖出1784.5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嗰阵，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资料只会储存在你手机度，当你去过的地方可能有确诊者都去过，个 app 会因应不同情况发出提示和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了。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大家好，我是米雪。怎样做个快活人？其实生活是很简单的，生活的情趣要自己找，自己去安排。朝头早我就会去跑步，跑完步呢就搵啲三五知己朋友去饮下茶，倾下偈，做啲自己鍾意做嘅嘢。我鍾意揸车，揸车时候听下收音机，翻屋企又睇下电视，长知识啊！不论系年纪大或者年纪细嘅，身体就要健康，所以最紧要系每日笑一笑，咁就好开心，好满足噶啦！ 哇，好开心喎、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下午一点， 风骚快活人。 好啦，最后半小时嘅风骚快活人啦，28度气温，相对湿度65%嘅。翻嚟我哋会有片段人间，而家有呢一首歌曲《平凡人的自传》。 每个同形态观众，眼色。年轮转巨轮，顺着岁月流动，悄悄失去你的容，没有面孔。 岁数，也惭愧宽松。信仰已再不相信，做梦也是无梦。太重，重担已很重，履历却太普通，最平凡的。怕痛，怕变得小众，备受压力评论，切记听世界操纵，接受每个标准，最平凡的。 老师妈妈， 我是 Ada， 一个小学教师，今年刚刚转了一间新的学校做老师，还是 5B 班的班主任。这一班的成绩虽然只是中规中矩，不过大部分都算听话，只是其中有一个女学生比较麻烦。佢唔止咧，成日欠交功课，嗰啲家长回调咧又成日都唔带翻嚟，问亲佢咧，佢都话唔记得噶，我真系冇佢办法。张美仪， 系老师，咩事啊？ 你今日好似又欠交功课喎。 对唔住啊，老师。 点解啊？为什么又不交功课呢？ 我忘记了带啊。 你次次都是这样说的。你觉得我会信你吗？我觉得你根本就没有做。我说得啱不啱？张美仪，你叫你爸爸来见我。 他很忙的，老师。 那你妈妈呢？ 我没有妈妈的。 那算了算了， 嗱，你听日咧记得补做翻啊，知唔知啊？ 哦。 点啊，陈老师？ 嗯， 啲学生曳唔曳啊？不过你咁有经验。一定冇问题啦， 大致上都冇乜问题。不过有个女学生咧，佢成日都唔交功课，上堂又唔专心，次次测验都好低分。啊，我都唔知点样可以帮到佢。 嗯，你系咪讲紧嗰个张美仪啊？ 你点知嘅？ 哦，佢二年班同三年班嗰阵，我做过佢班主任噶嘛。 哦，喂，咁佢嗰阵时咧有冇咁曳噶？ 梗系唔系曳噶啦，佢全班 top three 噶，考第一二三名一定有佢份。佢唔单止个人好聪明啊，仲好勤力添。 喂，张美仪、啊，我哋系咪讲紧同一个学生嚟噶？ 咁你有所不知啦。诶，校长啱啱行紧过嚟，你唔想问下校长啦？ 点啊？有问题问我？ 冇，我哋啱啱讲开咧，五 B 班嗰个张美仪啊，阿王 Sir 咧就话我听，佢、以前好乖好勤力噶。校长，你话系咪啊？ 系啊，佢一向都系班上边最乖、成绩最好嗰个嚟噶。 咁点解而家咁懒呢？又唔专心呢？ 唉，佢好可怜噶。佢妈咪喺佢三年班嗰阵，因为车祸过咗身。佢爸爸后来大受打击，成日借酒消愁。我哋学校咧都派咗社工去了解件事。虽然后来佢爸爸都应承我哋会尽量好好咁照顾阿美仪，不过据我所知咧，佢都系一早就出咗去，好夜先翻。 系啊，自从嗰件事之后咧，阿美仪就越嚟越冇心机读书。我觉得佢有啲自我放弃咯，可能觉得冇人关心自己啩。 哦，原来系咁。 冇办法啦，我哋毕竟都唔系佢嘅屋企人，我哋可以做嘅都做晒。 系啊，做晒噶啦。 平常心啦 ，OK。 唔好有咁大压力啊，老师，做到几多得几多吓、啊。 我明白噶啦，唔该晒，唔该晒。可能由于佢嘅遭遇，令到我多咗一份同情心。我开始特别留意佢。有阵时咧，我会带啲嘢请佢食。当佢功课唔明嗰阵咧，我会带佢去图书馆嗰度慢慢教。佢对我嘅态度咧都开始有改变。由最初咧有啲抗拒，到后来有一日，佢突然之间同我讲： 陈老师啊，如果你系我妈妈就好啦。 喺嗰一刻。我突然之间想喊出嚟，我好努力咁忍住，我然后同佢讲：可以啊，嗱，咁你以后咧挂住妈妈嘅时候，你可以嚟揾老师倾偈啊，知唔知啊？ 吓，真系噶？ 嗯， 多谢你啊，老师。 今日是学期最后一日，好多学生咧都带咗啲小礼物嚟，话送俾我做纪念品。突然之间，张美仪怕怕丑丑咁样行埋我台嘅旁边，然后递咗盒嘢俾我。 老师啊，送俾你噶。 我一打开，系一条已经褪咗色嘅银手链，同埋半支用剩嘅香水。 是我妈妈以前留低的，我而家送佢俾你啊！ 哇，睇落去好残、啊，边有人将啲旧嘢送俾人做礼物噶？老师唔好要啫， 唔系、啊，我觉得几靓、啊，老师好中意啊！嗯，等我喷少少先。哎呀，啲味道好好闻啊！美仪啊，多谢晒你啊！ 老师， 做咩啊你吓？ 你而家嘅味道真系好似我妈妈，我挂住佢啊！ 我知我知，美仪你乖吓、啊，我知你妈妈都一定好挂住你嘅。嗰日我翻到屋企之后。我望住张美仪送俾我嘅礼物，啲眼泪一路不停咁样流。佢其实真系好乖嘅小朋友嚟噶，点解我以前冇留意到嘅咧？我感觉我能够为佢做嘅嘢真系好少。佢而家毕业啦，唔知道以后我哋仲有冇机会见面啊？ 喂， 是不是陈老师啊？ 哪位啊？ 陈老师你好啊，我是你以前一个旧的学生，我叫做张美仪啊，你记不记得我啊？ 一把好熟悉的女仔声啊，哇，我的回忆翻翻晒嚟，这个名字我怎会不记得啊？原来她下个月就结婚，还想请我喝添。我当日怀住兴奋的心情去到这个宴会上面，面前的她虽然已经是一个大人，但我仍然好记得当年那个好熟悉的神情。在婚礼的中段，新郎新娘上台讲嘢，美仪用一种好特别的眼神一直望住我，她讲了以下的这一番说话。 今日我好想多谢一个人，她在我最孤独最无助的时候给了我最大的安慰，他就是我的小学老师。不过其实由我五年班开始，我已经当了他是我的妈妈。如果没了他，我一定不会是有今天的我。老师，可以给我叫你一声妈妈吗？ 听到他这样说，我的眼泪又不受控制地流了下来。You 嘅故事向所有好老师致敬。希望佢哋嘅爱情爱能够唔系爱情，对唔住爱能够将所有学生都变为更加正面啦，同埋系啊。就算有啲可能家境冇咁好嘅，或者係冇爸爸媽媽錫嘅咧，都會得到一種温暖嘅。 非常欣賞嘅就係從事學校即係教師嘅每一位朋友，我哋都知道嘅就係其實而家做教師更加難，因為有好多啲嘢要做啦，係咪？所以其實我會覺得就係話，即係桃李滿門啊，做老師嘅話係真係好值得 睇。睇住啲學生大個咗啊，再揾翻佢啊，即係哪怕你事業有冇成都好啦，即係你唔做壞人啊，我覺得佢見。翻嚟介你一声老师啊， 好感动。嗱，好啦，咁啊，编剧人间每日有唔同嘅剧情啦。咁啊，听日呢个故事咧就由 Sarah 叫做执笔，但系又唔算执笔，好特别嘅 case。 系，我即系修改一下嘅，就我哋要好多谢我哋嘅听众们，因为咧你哋对于我哋嘅支持啦、爱护啦、同埋鼓励啦，甚至乎嘅就你哋会参与我哋嘅节目里面嘅制作。 冇错。 咁我亦都好多谢嘅，就系有一位叫做发发嘅我哋嘅 fans。咁其实基本上佢星期五咧，成日都会打电话嚟同我哋会分享一下佢自己生活中嘅点滴咧。我哋系好中意有呢一种咁嘅互动。 系啊， 冇错。 最难得嘅，仲要系咧，佢好中意我哋嘅片段人间。 系。 咁亦都会充当住。一个编剧的角色已经写了一个有关于自己的故事，就希望我们可以在个片段人间里面就是做出来的，就是一个 drama。 那我收到之后的话，发觉就是如果以一个素人来讲的话，我觉得真的已经很高分了。 没错， 是啊，那我觉得很难得啦，所以他就说，我就立刻跟大家说，哎，好不好我帮他，其实都不是说要有什么很大执，不过争在的就是说，就是很可能有些的 场 口先后次序的话，调动一下，是啦，那调下之后的话，我觉得就已经可以就将佢变成听日星期二嘅片段人间隆重推出，就系我哋嘅听众俾我哋嘅投稿， 期待，好期待， 好多谢发发，多谢所有收听嘅。咁其他朋友可唔可以咧？都系可以嘅， 可以。 如果你有故事啊， 剧 本提供嘅， 系啊， 约定听朝十点。 Yeah， 记住个名，风骚爆人，每天三小时陪住你。稍后交俾 Lee Chi Kong， 李连康康。咁啊，听日十点再见啦， 系啊，拜拜，仍然继续支持啊，希望大家有个愉快嘅星期一，听日 见。 现实是现实，明白总有意外，谁料我已永不懂再恋爱。你决心不再伴我吗？心笑再勾起，可否旧情复猜？难道你觉得不算什么？知否我今天再次悄悄独自看海？撒娇那那哦，撒娇那那哦。茫茫匆匆的爱才现代，我没法隐瞒，我未放开，但我却继续爱你，但你终不再理睬。撒又那那哦，撒又那那哦，而为何心中总有情意在？你在我心头像永远没变改，是我。再次。 我却继续爱你，但你总不在。